破壞。又指疫情對最有需要幫助的群眾造成不同程度影響，必須確保所有人都分享到經濟復甦的成果。耶倫和他顧問都支持政府採取刺激經濟措施，在最大程度上增加就業，減少經濟不平等，又認為要協助婦女和少數族裔，因為這兩類群組在經濟衰退之下所受的打擊特別嚴重。天氣方面，東北季候風正為廣東帶來普遍晴朗天氣。本港今日預測天晴乾燥，日間最高氣温約23度，吹和緩東北風。展望未來兩三日天晴乾燥，氣温逐步下降，接近週末新界早晚相當清涼。現在氣温18度，相對濕度76%。跟住下一節華南海域天氣報告。警報：南澳以南、沙美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島東南沿岸和北部灣以南吹烈風，香港鄰近海域吹強風。天氣概況：東北季候風正影響華南沿岸海域。24小時內各區天氣預測，香港鄰近海域吹東北風5至6級，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和沙美以南吹東北風7至8級，海有大至非常大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島東南沿岸和北部灣以南吹東北風6至7級，間中8級，海有大至非常大浪。其後48小時天氣展望，吹北至東北風7至8級。華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氣報告，橫瀾道吹北風4級，能見到23公里，汕頭吹西南風1級，能見到28公里，東沙吹東北偏北風4級，能見到10公里，黃茅洲吹東北風4級，澳門吹北風2級，能見到13公里，在西沙吹東北風3級，能見到12公里。香港電台新聞及天氣報導員。 經濟行情報導。 道瓊斯指數報29823點，升185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3662點，升40點。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價，港元 7.752， 日元 104.34， 瑞士法郎 0.9， 加元 1.294， 人民幣 6.574， 英鎊對美元 1.343， 歐元對美元 1.207， 澳元對美元 0.737，新西兰元兑美元 0.707。 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1814.61 美元，卖出 1815.59 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FM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AM621 FM100.9 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FM103.3 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行政长官在2020年施政报告提出一系列措施，把握一国两制优势和中央政府的支持，为香港注入新动力，包括提升国际金融中心和国际航空枢纽地位，发展国际创科中心，推动多元发展，致力造地建屋，创造就业，改善民生，和融入国家发展大局，让我们砥砺前行，重新出发。详情浏览 policyaddress.gov.hk。 想我不 早晨啊，各位听众，朝早六点零八分嘅时间啊，咁啊出边啊十八度嘅气温，相对湿度76%噶，咁啊早上嘅时候都有一种咧继续系一种清凉嘅感觉噶，咁啊希望大家喺朝早嘅时候咧就都可以啊。即刻就暖一暖个身先啊，饮杯暖水，咁啊的而且确咧可以令到我哋个人啊好快脆咧就回一回神。咁啊嚟到咧就系今天啊2020年嘅12月2日啦吓，咁啊早上6:09收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直播室入边，当然啦，继续咧都有啊白元浩喺早上嘅时候已经陪住各位嘅听众，咁啊希望大家今日都可以精精神神，咁啊充满力量啦吓。 晨光每日一格， 有时候我哋会觉得喂后生仔咧有一股嘅拼搏，有时候会觉得后生仔哎呢股嘅拼搏令到佢哋容易粗心大意啊。咁知道你系会觉得佢哋系边一只咧？有时候又会觉得喂后生仔啊出到嚟社会做嘢。他们好像太过贪心、啊。有人说过喂原来贪心都是一件好事来的。为什么这么说，一个电影对白都讲过贪心是人类搏杀的原动力。如果我们连少少的贪都没有的话呢，其实呢实在太过佛系了。每一个人总有一些东西呢是他自己很想得到的。你又了不了解自己很想得到什么呢？如果你了解的 OK， 留在你的心里面，就用这个你自己想得到的一样的东西作为你今天奋斗努力的原动力。贪心不是错的，最重要贪心能够成为你的动力，那就对了。陈慧娴，贪贪贪，我是白元浩，我好喜欢周围去，除了可以看风景之外，最重要是知道身边发生的每一件事。 晨光 Coffee Time。 好啦，先同听众睇睇咧，就系天气方面啦，天晴干燥，日间最高嘅气温啊会大概23度，吹和缓嘅东北风。展望啊，未来两三日天晴干燥，气温咧逐步下降。接近周末新界早晚咧系相当清凉噶。而家室外气温咧系18度，相对湿度咧就系76%嘅吓。咁啊，呢几日嘅天气咧都系比较上清凉啦，同埋咧就系天气都系感觉上系干燥噶。嗱，如果望翻天文台喺九天天气预报啦，咁啊头先喺呢一个天气预测嗰度都话到接近周末咧，新界早晚啊相当清凉，咁亦都话到气温会逐步下降，咁啊去到几多度咧咁样，咁啊都系天晴嘅，咁啊喺星期五同星期六嘅时间咧，今日见到天文台嘅嗰个九天天气预报嘅公仔咧就换咗一个咧就系气温急降嘅图案，咁啊气温咧就最低咁啊显示咧暂时嚟讲咧就见到系15度嘅。咁到时新界再低两三度，咁大家可以自己准备定啦吓。而家18度嘅气温，相对湿度咧就系76%。咁啊，气温咧有所改变，我哋都有即系自己都识得，譬如着多件衫啦，系咪？其实我哋日常生活上边咧，可能都会遇到好多嘅难关，或者系呢啲除咗难关之外，可能生活上有啲嘅朋友都会遇到啲不便嘅。啊，特别咧就系屋企入边啊，如果有长者嘅时候咧，会唔会谂到啊？其实屋企咧，随住长者嘅年纪啊开始大啦，有阵时需要加装好多嘅一啲应用物品，啊，令到咧就系长者喺入边屋企入边咧可以住得更加舒适咧。啊，有孙女咧就为过百岁嘅哇嫲嫲设计咧就无障碍嘅家居。咁令到成间屋嗰个感觉咧，啊，都真系 friendly 好多，咁叫做咧容易啲咧，就系俾长者喺入边生活啊。啊，入边多咗啲乜嘢咧？咁例如咧就系厨房啦，咁采用咗咧就系开放式嘅厨房啊，亦都咧就系增加咗一啲咧就系啊曾孙同自己嫲嫲嘅玩乐区，咁都喺个厅嗰度嘅，直头将大大张凳咧就放喺度，咁对住个电视机、洗手间啊。厨房啊，呢啲位置咧，全部都系加装咗咧好多嘅扶手，咁啊令到嫲嫲去到边咧啊都可以扶住啲嘢，一路行嘅时候咧又唔使惊佢跌亲。啊，装修之前咧，其实咧都系比较上凌乱啦吓，咁啊亦都咧就比较上杂乱无章，咁啊容易咧就系棘到，甚至乎咧要喺厨房入边揾嗰啲盐啊、酱油都系比较上难噶。而家采用咗好多唔同新嘅设计啦，咁啊只要几步路咧，阿嫲嫲都可以做到好多嘢。咁啊而且咧装修完之后，更加咧就适合一家大细咧喺入边一齐聚会，咁啊有更加多嘅空间。最紧要咧就系大家都可以咧就好好地揾呢啲机会孝顺下嫲嫲啊嘛。所以日常生活入边，我哋其实都有好多嘅细节，只要我哋做一做嘅时候咧，可以令到身边嘅每一个人可以过得更加轻松同埋简单，最紧要大家都过得快乐嘛。 Awesome. 每一分钟我哋都可以咧就好好地关心身边嘅朋友啊。林忆莲嘅作品系一分钟都市，一分钟恋爱。 我是崔杰彤，每朝我会为自己冲一杯咖啡，然后望住太阳出嚟，即刻就会有份温暖嘅感觉。 起身啦，白元浩打俾你。 早晨啊，崔杰彤。 早晨啊，白元浩。早晨啊，晨光嘅听众。 哇，今朝好精神喎、 啊。哇，咁冻梗系精神啦、啊，醒晒。 梗系醒晒。喂，我又多可问句，咁冻嘅天咧，你系咪都用冻水洗面噶？ 系啊，之前咪问过咯，我会忍住噶。 唔系 啊，我真系好好奇，点能够咁冻都仲系可以用到呢个冻水洗面？你唔怕冻咩？你都怕噶、啊。 唔系嗱，咁样嘅，你一起身刷牙嘅时候咧，都攞啲暖水洗下手先，即系打咗个底先。 哦， 到洗面嗰一下啦，就转翻冻水，忍一阵啫。 哦，即系手咧，点都系暖嘅，暖住咗只手先，系洗面嗰下先用冻嘅。哦， 系啊， 系。 嗱，到我关心翻你啦。嗱，呢两日咧天气真系突然之间转凉咗啦。我谂大家可能啲长袖睡衣啊，或者可能一啲被铺咧，都会攞翻旧出嚟用啊。 嗯， 咁你小朋友咧就更加担心啦，即系家长更加担心小朋友唔够暖啦。咁你有冇咧？即系譬如攞多两张被啊，或者帮啊少少白啊，少少白去冚被嘅时候咧、哦，都用咗唔同嘅方法咧？ 咦，冇、啊，因为我两个仔同我一样咧，系热底嚟噶。 哦，系啊， 系好热底噶，即系咧系瞓觉嘅时候脚板底会兴嗰啲人嚟噶，所以咧佢寻日夜晚佢都系暂时都仲系用紧呢个夏天嘅服饰，然后都系冚住嗰张平时嗰张嘅冷气被，咁佢都 OK 喎，佢冇话过冻喎，佢话啊爸爸好舒服噶，唔使开冷气咧都好舒服噶咁样咯。 咁佢又几健康、啊，我哋就自己调节咗温度喎、啊、个身体。 系啊， 咁咧我就喺网上面见到啦，因为可能呢两日即系冻咗啦，咁所以咧都提醒翻大家，关心翻大家，如果咧真系好似我呢一啲寒底嘅话咧，夜晚瞓觉即系你唔会想。即系瞓瞓下觉得冻醒噶嘛？点样冚被系最好嘅咧？咁啊，曾经咧有一个节目咧就做咗个测试，如果俾一张被，即系羽绒被啦，再俾多一张毛毡你啊、 嗯， 你会点样冚咧？你系会将张被贴住自己，上面冚张毛毡啦，定系将张毛毡贴住自己，再冚张棉被喺上面，定抑或是将张毛毡摆喺底？即系瞓住佢，扎住佢，咁、 哦、 就净系冚一张羽绒被喺上面咧。 我咧会选择将嗰张毡咧，因为毡咧系我嚟隔住呢个空气嘅，将毡咧就冚喺最外层。即係最外邊嗰層啦，咁、然後自己如果譬如又有羽絨有棉嘅話咧，嗰個位咧就貼住自己嘅，我會咁樣冚咯、嗯，好似擋埋風啊嘛。 噔噔，結果咧經過測試之後咧，原來係最後嗰個方法咧，即係將個毛毡鋪喺個身下面， 哦、 身上面咧冚張羽絨被咧係最暖嘅喎，比起第二個方法咧係高四度咁多噶。 哇，四度啊，出汗嘅咯喎。 你谂下喺瞓觉嘅时候暖得四度，系咪暖得得好舒服咧？嗱，点解咧？有专家就解释啦，啲羽绒被咧就系由羽毛组成噶嘛，咁而羽毛咧其实真系要靠体温膨胀先至达到咧一个保暖嘅效果嘅，所以就要贴身啦，千祈唔好就中间攞张被隔住咗佢啦。 嗯， 咁而羽绒被越贴身咧就越保暖啦。咁嗰张毡咧点解要放喺我哋嘅身下面，即系扎住佢咧？咁样咧就可以减少到我哋嗰个体温嘅流失啊。咁、 哦、 所以毡放底，跟住嗰张羽绒被咧喺上面，即系贴咗我哋嘅身体度冚咧，咁样就最暖噶啦。 哦，咁啊，今日夜晚如果大家都仲系寒寒地嘅。可以试下呢个方法、哦， 睇下系咪真系暖咗四度系咪？ 系啦，试完之后又话翻俾我哋听啦吓。好啦，转头就同你倾过啦。 好，拜拜。 我好想出去玩啊！ 点解啊？ 成日都话呢度唔去得，嗰度又唔好去，混喺屋企闷死人咩？ 晨光第一线，疫情期间温馨提示。 少啲出街，减低感染嘅风险。 如果仲系闷呢？ 听晨光第一线啦。唔好怪我太长气，其实都系关心你。 晨光第一线，星期三晨光成语百科。 好 啦，睇成语百科之前啦，喺早上嘅时候咧，咁啊继续咧望一望个天气先啦。6:23啊，天晴干燥，日间最高嘅气温啊大概23度，吹和缓嘅东北风。展望啊，未来2-3日天晴干燥啦，气温逐步下降。咁啊，接近周末新界早晚相当清凉噶。而家18度嘅气温，相对湿度75%。咁喺东汉时期啦，咁啊有两位嘅朋友啊，都系姓陈嘅，一个叫陈元芳。另外一位呢啊就叫做陈桂芳。咁两兄弟呢哇道德高尚才华横溢。咁两个呢都非常之受到呢就是呢个朝廷嘅器用。受到佢哋嘅重用啊，咁话喂快啲过嚟朝廷嗰度帮下手啦，出谋献策。佢哋嘅仔仔呢都觉得呢啊我哋嘅爸爸好叻啊，相陈啊嘛，系咪哇觉得佢哋真係冇得顶啊。好自豪，咁但系佢哋有阵时就去问啦，啊，到底你阿爸叻啲，啊，定系我阿爸叻啲咧？到底边个劲啲咧？佢哋咧就好难去到决定，于是乎咧就去问爷爷啦。嗱，佢哋就话到啦，嗱，阿元芳咧，即系阿哥哥咧，哥哥好啊。咁啊，哥哥咧就成日帮助弟弟，哦，你话哥哥系咪好咧？咁两个孙就话：哎呀，系啊，哥哥真系好好啊，咁样。好啦，跟住爷爷又讲第二句咯，阿桂芳咧，哇，佢好啊，哦，佢成日帮哥哥咁样。两个孙又话点头，哦，系，佢哋两个真系又成日互相帮忙喎，阿哥帮下细佬，细佬又帮下阿哥。其实佢哋嘅爷爷本身咧都系一个高官嚟嘅，咁啊答呢一个答案咧，咁啊同一时间亦都令到两个孙咧好满意，因为佢哋亦都举咗好多好多嘅实例出嚟，发觉咧啊，原来呢一个世界咧好多时未必一定咧就要分高下嘅，一定咧系要有边个啱边个错，或者定系边一个系做得叻啲，啊相反啦，佢哋喺呢一件事上边学到咧就系原来。当两个人都相当之出众，好难分出高下嘅时候，咁啊，亦都咧就系有好多嘅时候，大家会比较。不过撇除咗比较之后，原来佢哋只要一合作，佢哋所做得到嘅事情咧，系可以非常之多嘅。所谓难兄难弟就系咁解啦，就系指两兄弟啊，或者两个冇血缘关系嘅人都得噶，佢哋咧都非常之出众，难分高下。不过咧，以前咧其实就系赞人多啲嘅，咁啊用到而家咧，啊都唔知几时开始啦。讲下讲下嘅时候咧，就好似变咗难兄难弟，有少少贬义同负面嘅情绪入喺入边。可能因为之前咧实在用得太多啦，经历咗太多人咧，咁啊将呢啲叫做好嘅事情讲下讲下就开始变咗做反话。咁啊而家咧都有一个意思，难兄难弟就变咗咧，就好似嘲讽人哋咧，两个都系同样低劣咁解。不过原来睇翻佢哋嘅出处咧，都系一啲咧好嘅事情嚟嘅。咁所以都系嗰句啦，每一件事，甚至乎每一个成语咧，千祈唔好净系睇表面，咁啊有好多内里嘅嘢，我哋都可以学得到嘅。总之，两兄弟拍住上。行嗰句，喂，兄弟 ，I love you 啊！同日我爱你， 你热情真热情，我未停止暖你，你面型衰对型，我未停上面。 同日我爱你，因你喜靠近我，无论这个我生性出蚊或傻，你都亲我，懒得管我懒心。有好过，逢食西瓜，你的温暖总比我食多过。同日我爱你，因你准我做我，从未怪得不爱假笑的我。你的光线绝不因我样子古怪避开我。潜入水底，你的果糖眼波都会射黑我。我一出街，你便像把暖火。我不出街，你亦射穿窗帘，奔向我，愿陪着我。 你热情真热情，我未停止恋你，你面亦衰对亦我未停想恋你。 懒得管我烂心穿了有好过。红食西瓜，你的温暖总比我食多过。我一出街，你便像把暖火拥抱我，便燃亮我。我不出街，你亦射穿窗帘奔向我，愿陪着我。同日我爱你，因你准我做我，从未怪家不爱假笑的我。你的光线绝不因我样子。 出边十八度嘅气温啊，相对湿度74%啊。转头好快速回到6:30，继续支住晨光第一线啦。 我是阿欧，每日留意股市，留意交通，留意新闻，最紧要留意身边人。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6:30，由郭婷晶报道新闻。本港新增82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本地个案占72宗，源头未明的超过20宗，初步阳性个案就超过60宗。尖沙咀、松山海鲜窝先后有食客同工作人员确诊，政府刊宪要求上个月15日至寻日去过松山海鲜窝等3个指明地点的人要接受病毒检测。另外，政府宣布今日起收紧群组聚集的规定，公众地方群组聚集人数限制由4人收紧至2人，无食物或饮品供应的婚礼人数限制由不多于50人收紧至20人。上市公司股东会每间房或区隔范围的可容纳人数由不多于50人收紧至20人，不可以供应饮食。另外，撤销宗教活动和本地游旅行团的群组聚集豁免，有关法例修订今日生效，为期14日。政府说行会原则上同意和群组聚集、戴口罩和病毒检测相关的定额罚款应该以倍数提升，以达至所需的阻吓作用。有线宽频裁员，据了解，新闻部有40人被裁减，记协高度关注裁员事件。对于新闻刺针全组被解雇，而该组过去一年时有针对警方或政权的报道，不难令人联想是以截流为名，实际是减少或者不作敏感的报道。记协主席杨建兴说，一间传媒机构要用好长时间建立声誉，但最终若果顶不住压力，损失的不单只是传媒界，而是整个社会。公众可能会怀疑传媒是否依然独立和有公信力。记协表示，理解本港受到疫情反复冲击，经济收缩，传媒机构等各行各业营商环境越趋困难，但裁员行动不单止打击员工士气，亦都严重影响新闻编采质素，资方必须审视。美国总统当选人拜登的财长提名人选耶伦说，美国处于新型肺炎疫情和疫情经济后果的历史危机当中，形容这个是美国的悲剧。耶伦说必须紧急行动，否则将会造成更大经济破坏，又指疫情对最有需要帮助的群众造成不同程度的影响，必须确保所有人都分享到经济复苏的成果。耶伦和他的顾问都支持政府采取经济刺激措施，在最大程度上增加就业，减少经济不平等，又认为要协助妇女和少数族裔，因为这两个群组在经济衰退之下所受的打击特别严重。天气方面，今日预测天晴干燥，日间最高气温约23度，吹和缓东北风。展望未来2-3日天晴干燥，气温逐步下降，接近周末新界早晚相当清凉。现在气温18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621 FM 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FM 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抗疫千祈唔好松懈。如果自觉有较高风险感染2019冠状病毒病或者身体不适，可以去指定公营诊所免费领取样本瓶做检测。政府亦会主动为特定群组免费检验。要减少社区传播，大家顾己及人，行多步，主动做检测，同心抗疫，切勿松懈。上 coronavirus.gov.hk 了解多啲啦。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好啦，继续翻到嚟六点半钟之后嘅晨光第一线啦，而家系早上嘅6:35啦，18度嘅气温，咁啊相对湿度76%噶吓，咁啊朝头早嘅时间咧都会觉得啊凉凉地噶啦，咁啊始终太阳白白啊，仲未起晒身啦，系咪？咁啊加上即系都冻咗一晚啊，咁啊嗰个地面温度咧寒寒地啊，所以朝头早嘅时候咧就啊着下件褛仔，或者咧就系披下啲披肩仔，咁啊令到个人咧就冇咁容易涉亲，咁希望大家都可以精精神神啊，朝头早就起身啦吓。今日咧就2020年嘅12月2日，咁啊星期三嘅一个早上嚟嘅，继续咧有白元浩陪住你哋啊，早晨啦、 啊，晨光百科。 天气改变、啊、令到我哋嗰个嘅叫做思绪都可能有所不一样。点解咁讲呢？踏入咗秋冬嘅时候，好多时都会令人觉得啊，离愁别绪。有冇发觉咧？喺好多嘅人朋友圈入边咧，都会觉得哇，這个天咧真系特别容易咧，就系、是叫做嗰啲 emotion 啊，嗰啲情感咧起嘅波幅都比较上犀利。以前细个成日听啲人讲就话，喂，秋天、冬天系嗰啲咩失恋嘅季节啊。虽然我到而家都唔系好明咁啊，但系有阵时我就系觉得唔好咁容易俾天气影响到。不过有阵时咧，季节性的而且确咧，唔系有季候风，而系影响到我哋嗰个情绪。其中一个咧就叫做季节性抑郁症，啊，又叫做冬季抑郁症。诶，系啲咩嚟嘅咧？呢、这个情绪病咧就喺外国咧就比较常见嘅，特别咧就系欧美甚至乎咧就系北欧嘅国家。咁啊，当地人秋冬寒冷嘅情况咧比香港更厉害，而且日照时间咧相当之短啊。如果你有去嗰啲即经纬度比较上北啲嘅地方，例如啊香港人比较熟悉嘅加拿大又或者例如你熟悉日本嘅北海道咁样，都有遇到呢个几大嘅问题。就是那个日照的时间会在冬天的时候变得很短的。其中就以英国为例，大约 6% 的成人会患有这个叫做季节性抑郁症的。患者的年龄大概就是18至30岁之间，又不是说年纪很大那些，都是年轻一辈来的。女性患上这个病的几率更加是男性的4倍添。不过在美国方面男女患者比较上是相约。好了，根据一些调查或者就是一些医生讲回这个叫做季节性抑郁病有些症状的，睡眠质素欠佳，成日瞌眼瞓，个人很猛啊，很烦躁啊，对所有的东西、都没有兴趣，又或者成日都觉得哎呀好攰啊！哎，系好攰啫，但系你发觉佢呢个食欲又会增加噶，哎，哇！见到好多嘢咧，都好想食，特别系中意食咧碳水化合物，食得多咧，发觉人又唔系好信心，相反会令到佢自信心下降，经常咧就人多嘅地方都觉得唔好去啦，得噶啦，我自己一个得噶啦，喺呢个时候体重亦都会增加。好多人就会觉得这一种就叫做 winter blues， 就是因为冬天那一种的忧郁，其实就未必是完全是相关的。不开心都有很多的症状，可能会令到我们因为这个气候影响了我们不开心的时候，就容易令到我们出现刚才以上的症状。如果出现了的时候，当然最好的方法就是找专业人士就协助和治疗。 通常有啲咩辦法治療呢？原來醫生普遍嚟講都會用藥物啊，又或者係認知治療，又或者咧就係光療法。咦？咩叫光療法呢？所謂光療法咧，就應用喺治療心理健康範疇嘅一種嘅方式嚟嘅。咁喺一種模擬太陽光嘅底下啦，不同紫外線嘅燈具底下咧，照射治療，以抑制咧嗰啲叫做褪激素嘅濃度啊。這個效果咧，其實咧醫學界嗰度咧都覺得，效果都唔係差嘅、哦。目的咧都係希望令到我哋身體覺得，啊，原來而家咧就唔係話真係好冬天嘅，我都會見到陽光嘅。个身体咧就会感觉得到咧，就系夏天带俾我哋嗰一种嘅活力啦。咁所以咧，啊，认识下呢一个都几特别吓，叫做季节性忧郁。不过咧，你今日翻工嘅时候，唔好因为自己心情唔好就赖咗落去，哎，因为天气冻，季节性忧郁啊。香港咧，出现呢个情况咧就比较上少嘅。头先讲过啦，外国就会比较上多。如果香港咧，即系而家日照时间其实虽然系短咗。但系都唔系话好短嘅啫，仲有其他办法可以令到你开心嘅时候咧，不妨试一试，不妨约啲朋友做一做啊！喂，弹下吉他都可能可以令到你自己舒缓咗嗰啲嘅烦扰噶。对抗呢个季节性忧郁症，可以用快乐吉他。早晨，早晨，六点四十分啊！ 夜色，迷人但不可使你欣赏，沉默没一点可以给影响，我就似实像，绝无入手方向，全不可知真相。电影仍然没一出使你欣赏，沉闷在一分一秒的分享，你在舞动着，像提示出方向。 早晨的时间继续提提你，而家室外气温是18度，相对湿度74%啊。 吃完饭啦， 戴翻个口罩先啦。 饮完水啦， 戴翻个口罩先啦。 系咪讲嘢都要戴个口罩先啊？ 咁梗系啦。 好烦啊！ 晨光第一线，疫情期间温馨提示： 戴口罩，保护自己，保护人哋。 我明白啦， 唔好怪我太长气，其实都系关心你。 起身啦，白元浩打俾你。 啊，头先咧啱啱啊讲开呢一个香港嘅日照时间啊，冇外国咧，即系嚟得咁厉害啦，即系日头嘅时候咧，其实都仲见到阳光嘅。但系唔知而家喺呢个6:42嘅早上，见到太阳未咧，崔启彤？ 我就未见，但系已经天色就比起头先你打俾我嘅时候都光咗啦。可能我呢个角度系睇唔到太阳。 哦，慢慢出紧嚟啦，个太阳都应该系。 系啦，嗱，头先咧听到个宣传声带咧，就关心大家即系抗疫嘅时候有唔少嘅 tips 要俾大家啦。咁其实咧我自己觉得咧呢一排当然更加就要注意嗰个家居嘅清洁啊。 系。 咁因为如果咧家居太多灰尘啦。或者一啲細菌嘅話咧，就算唔係嗰個嘅病毒咧，都會削弱咗你本身嗰個抵抗力噶嘛。咁所以咧，我今日咧就想同大家講下咧，那個床鋪啊，即係枕頭套啊、枕頭袋啊等等呢一啲咧，你哋會幾耐更換一次咧？ 我諗2星期到咯。 嗯，其实呢好多时候呢我哋有啲原因不明嘅皮肤敏感啊，甚至生暗疮啊，都有可能係关嘅枕头事㗎喎、哦。英国呢有项研究就话啦，用过嘅枕头表面呢係有大量真菌㗎，16种咁多啊。咁而床单呢亦都係細菌啊尘螨滋生嘅地方。可能我之前呢都有睇过类似嘅研究啦，咁所以其实我自己呢都几都幾緊張呢一樣嘢嘅清潔，因為每晚都會瞓落去噶嘛。 不過咧，其實清潔床鋪咧係一個真係要花好大力氣嘅工作嚟嘅。而家咧，我 即係你話換床單， 係啊，換床單嗱，我而家就有即係工人姐姐幫下手啦。咁我梗係可以話兩個星期就換一次，保持乾淨啦。但如果係譬如我之前自己一個人處理嘅時候咧，我真係好懶嘅，我可以咧係斷櫃先至換。 哇，唔系嘛？ 虽然咧，虽然我系处女座， 满喺个身度。 唔系啊，咁我咪譬如瞓觉嘅时候，或者朝头早咧，整翻张床嘅时候，我咪拍下佢咯，拍下佢啊，跟住见到啲尘飞咗出嚟咧，咁咪觉得啲尘弹咗出嚟啦，咁啊即系佢应该干净啦，咁咪 OK 咯，咁样喺度自呃自己。 自欺欺人啊！嗱，咁我俾幾個 tips 大家啦。咁有啲習慣咧，其實我哋都要注意翻嘅。第一咧，就係我女仔，尤其是長頭髮嘅就要注意啦。有好多時咧，即趕住瞓覺啊，或者沖完涼好攰就瞓啊，唔吹得乾個頭咧，嗰啲濕氣直接就會留咗喺個枕頭嗰度啊。咁其實呢啲又濕啊又暖噏住嘅環境就最啱嗰啲微生物去滋長噶嘛。咁所以咧一定要吹乾咗個頭先好瞓啦。咁第二咧就係、是、嗱，你話換床單好攰，好勞師動眾，兩個禮拜換一次啊！咁但其實枕頭袋好簡單啫，可以試下每個禮拜都換一次、啊。 哦， 你平時瞓覺會流口水噶嘛？ 我唔會噶， 會甩頭髮噶嘛？ 咁啊會 啦，係啦。咁啊，仲有面嗰啲皮屑啊，等等眼淚啊， 眼屎執咗落去啊， 係啦。所以我講眼淚嗱，所以咧就每個禮拜最好即係輕鬆咁樣就換咗嗰個枕頭袋佢啦。 係 咁，同埋起咗身之后咧就唔好话，我处女座啊，即刻接被先咁样，因为你啱啱起完身咧，即系有一啲，譬如你瞓觉嗰时出咗少少汗啊，甚至有啲水气咧未散，你又接埋佢咧，反而咧夹住咗，就会令到嗰度嘅环境又容易滋生微生物啦。咁、所以应该咧都系摊开佢，或者好似阿小白你头先咁讲，拍下佢啊，养下佢，等佢啲系啦，等啲湿气咧散咗啦，咁你先至可以再处理佢咯，未必一定要接到好细添啊。 系啊，我以前咧试过即系拍下佢养下佢嘅时候咧，我仲有个套路噶，个套路咧就系将间房嗰啲窗咧开晒佢啦，然后就我有把风扇嘅以前间房嗰度、就开到把风扇好大，跟住咧就一路吹嘅时候就谂住咧嗱，而家个空气好流通啦，就一路吹一路拍佢，再一路养佢，咁啲尘咧就可以藉住个空气嘅流动带到佢出呢个房间嘅外边啊，咁样。 你有冇谂过人哋都系咁做咧？ 咦？ 咁人哋养翻嘅时候，可能喺你个厅个窗又吹翻入嚟， 咁惊？ 全屋都要保持清洁，你识得咁样谂咧，人哋都识得咁样。最紧要咧就即系大家勤啲清洁呢啲床铺啊，甚至屋企地板啊。其实我而家屋企都有一支咧，系话可以喷一啲 sofa 啊、床铺嘅消毒喷雾咧。咁、 我 觉得都几好啊，系咪啊？ 系啊，就算系嗰啲褛咧，出边着翻翻嚟未必日日洗噶嘛，咁都可以折下佢啊，喷下佢，又有啲香味，我觉得都几盏鬼。 系啊，呢个心理起码都觉得舒服啲啊。咁啊，大家就注意呢一样。 好啦，唔该晒 Kitty， 我哋转头见啦。 好， 我系梁荣忠，一年365日，我最中意系今日，因为每一日都系我中意嘅一日。 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 早晨啊，各位听众，嚟到我哋啊职场 KOL 入边啊，咁啊今日咧就会讲下化妆，咁啊专业化妆美容顾问啊 Queenie 咧都已经喺度噶啦。嗱，12月咧咁啊有圣诞节啦，跟住又有呢一个新年嘅，新年之后咧又龙到农历新年嘅假期，喂，其实都有好多唔同嘅节日接踵而嚟啊。咁啊，所以咧我就喺度想问一问 Queenie， 如果系女士们喺指甲方面想 DIY 做得靓啲嘅，有冇啲快靓正嘅 tips 俾我哋嘅听众咧？ 早晨啊，咁多位。 位。 早晨。 咁其實顏色方面咧，都可以揀翻咧一啲酒紅色啦，或者金色嘅指甲油啦，因為其實聖誕都係離不開呢啲顏色噶啦。咁、就唔好暫時唔好揀住大紅先。咁我哋可以咧喺指甲上面咧，因為用咗酒紅色之後咧，其實顯得好白淨噶。咁、所以我哋就可以咧，我哋上次都提過啦，如果你搽指甲嘅話，你想有啲唔同嘅顏色，你唔使三隻手指間住咁樣用紅色，其餘兩隻手指就用金色咁樣啦。咁、你可以頭三隻用紅色，第四隻用金色，第五隻又用翻紅色，咁樣去間法都得嘅。咁、而喺我哋上面咧，想做翻啲效果咧，咁其實市面上咧有啲貼紙啊，咁嗰啲貼紙係美甲貼嚟嘅， 就咁好似貼紙貼喺個指甲嗰度搞掂啊？ 係啊係啊係啊，佢係、一啲咧，有啲咧係一啲咧細細，即係好似小朋友嗰啲貼紙咁樣，但係佢就好細塊嘅，咁啊佢就有星星形狀啦，有啲月亮形狀，甚至有乎有啲有雪花嘅形狀， 雪花哦， 係啊，咁你可以直接咧搣咗上去就黐曬啦，咁其實你已經可能我淨係由個底色我黐上。佢已經好有聖誕氣氛啦，咁但係如果唔係，我都畫開畫嗰個，使自己喺度黐啲貼紙嘅喎，咁我哋咧就可以咧自己買一支咧，大約係1mm 嘅類似毛筆嘅，咁但係專貨指甲繪畫嘅。 哇！指甲繪畫 系啊！ 哇，喂 ，Queenie， 我就觉得你贴呢个贴纸咧，就已经系方便啦。但系嗰个贴纸系用水洗会唔会容易甩，定系点样嘅先？ 做呢个嘅时候咧，咁我哋平时自己做咗个 gel 夹啦，即系我哋要照灯嗰啲指甲啦、光疗夹啦。咁、你照完灯之后咧，咁其实我搽完我自己本身个底色，咁我就喺上面就贴咗我自己中意嘅花，即系花嘅贴纸啦。跟住咧喺个面嗰度咧會油一集面油嘅，咁嗰個咧面油咧就係幫你 top coat， 嗰個係幫你保護嗰個顏色同埋保護嗰貼紙，等佢唔會甩嘅。咁搽完之後再照多一次燈咧，咁你就唔甩噶啦。 哦，咁啊， 如果你冇搽嗰陣嘢就會甩噶。 就等佢生嘅時候先至慢慢就係越嚟越長，因為我成日都有迷思嘅。如果佢越嚟越長，咁我剪指甲又係咪會剪到個貼紙呢啲位 置？應該 係啦。咁啊，估喂，但係你頭先講開咧，即係除咗係有貼紙之外，就係、畫喎，咁喂，畫嘅真係一個藝術嚟嘅喎，好難畫嘅喎，呢個好易嘅咋， 好易，係啊，我哋咧可以咧，嗱揀支，即係頭先講咗啦，如果我哋個底色係揀咗酒紅色啦，咁甚至乎有啲中意咧星空嘅，星空嘅顏色，咁就係啲深藍，好似夜晚個天深藍嗰啲顏色、 然後白色一點點點落去就當係星星， 冇錯啦， 哦，咁我都得， 咁你嗰啲可以當，譬如你用啲筆啦點咗。用個白色嘅指甲油啦，咁你點咗之後點上去，你可以喺側邊度咧，你因為點咗落去，你有一個圓圈噶嘛，你可以側跟拉兩邊，即係將個手輕輕好似畫一條直線咁樣，咁、你就變咗咧，好似個星星嗰個形走出嚟。 係哦，咁啊冇想象之中咁難。我初頭一聽話喺指甲嗰度攞支1mm 嘅嗰啲好似毛筆咁樣就喺度上面畫，我有少少以為係喺即係好似攞豆腐出嚟，要你好似工匠咁樣，哇！整一座雕刻喺度，嗰、那個難度我初頭以為係咁樣。 除咗做星星之後咧，你亦都咧可以咧揀一個金。如果你譬如你用另外即係金色，梗係唔好畫翻落金色線粉嗰只指甲度啦，用翻酒紅色或者深色嘅指甲油啦。咁你喺上面點咗之後咧，就喺上面好似畫到咧星座嗰啲咧，咪好中意點幾點。 哦、即係例如， 跟住你拉一拉條直線，咁就扮咗星空嘅星座。 哦，即係例如我係中意北斗之拳嘅，我就畫翻個北斗七星出嚟，然後咧就連住佢，咁我就已經可以畫咗啲好似星空嘅花紋一樣。其實說穿了都係我哋细个咧，幼稚园、小学玩嗰啲连线，你自己点点点点点完之后咧，就攞支笔去连连翻嗰啲线咧，就变咗一个指甲嘅图案，咁啊容易得多啦。咁啊，大家可以试下吓，唔同节日嗰度咧，喺自己嘅指甲嗰度，或者嗱，而家男朋友或者啲老公咧，系时候噶啦，你可以直头同你嘅另一半讲，喂，我识得帮你画指甲，哇！呢个位真系加分啊！今日唔该晒 Queenie 之前好好介绍啊，唔该晒你。 我是白元浩，我好喜欢周围去，除了可以看风景之外，最重要是知道身边发生的每一件事。 早晨啊，各位听众，6:53嘅时间啦，再同你哋睇睇天气啊。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天晴干燥，日间最高嘅气温会大概23度，吹和缓嘅东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天晴干燥，气温逐步下降。咁啊，接近周末咧，咁啊，新界早晚都相当清凉噶。而家18度嘅气温，相对湿度75%啊。 晨光 Coffee Time。 好啦，6:53嘅时间咧，咁啊，同大家睇睇啊，呢啲叫俗称三色桶，记唔记得系咩嚟噶？废物回收桶咧，啊，原来佢哋眨下眼都已经咧就系出咗世20年嘅时间噶咯。不过成效咧一直啊都系备受质疑嘅。咁啊，之前嘅时间咧，咁啊有人政府方面咧申诉专员咧就展开呢一个嘅调查，咁啊话到啦，啊，环境局同埋环保署嘅管理啊，到底呢个成效好唔好咧？咁样。截至到今年的年初，原来有全港大概就是17,000个这一套的三色桶，覆盖了就全港人口超过就是80%的。那么看回那个叫做都市固体废物回收率，由2014年的 37%， 今天按年下跌就去到2018年的得返 30%， 跌了 7%。 当局呢就打算在2022年或者之前呢就将回收率提升到 55% 嘅。不过呢就见到好似成效背道而驰。我自己譬如目测，譬如附近街上面有好多三色桶嘅情况会点呢，除咗有阵时呃到爆晒冇人清理之外啦，有好多呢都係唔相关嘅垃圾都会放咗喺旁边。或者放在这三色桶的上面，而且本身三色桶的卫生情况有时候都是觉得是欠佳的。有传媒就报道，喂，三色桶经常放满垃圾，影响回收的成效，也都影响了环境的卫生。更加有承办商就将三色桶的回收物其实都是就送到堆填区，其实真的变成三色桶就是变成垃圾桶，完全呢就算有人将它分类都好啦，大家好心的分类，但是呢一些叫做回收商，他们都是直接将这些叫做回收可以回收的物料呢，那些资源全部都是抌晒去这个的堆填区那里，这样就令到那个成效呢就真是有所质疑啦。咁希望呢可以将这些的环保意识提高啦，又或者是甚至乎三色桶会不会有些改造呢，这样令到我们可以用起上来的时候更加方便，咁大家又提高翻啲环保嘅意识，令啲可藏好重用嘅资源咧就唔好浪费，吓抌咗落个堆填区嗰度咧，又会令到堆填区嗰个嘅负荷咧就好大嘅。咁所以咧，环保啊好简单嘅啫，大家咧就努力啲，每人行一步，咁啊将嗰啲要抌嘅垃圾分门别类，而且可以嘅话咧就将佢整细件啲，咁亦都可以令到咧就系我哋街上面嘅垃圾桶嗰个负荷咧可以做得冇咁大嘛。咁所以咧呢啲都系大家可以好簡單做得到又幫到件事嘅方法嚟嘅，咁最緊要就係環保，然後咧慳翻啲資源，咁令到我哋嘅下一代有更加理想嘅環境就最好啦。迪哥啊，叫做失憶週末啦，希望你唔好忘記咗咧，就係呢啲環保嘅意識係幾咁重要。室外温度18度，相對濕度73%。 出山，谁也会怀疑，今天会找到祝你愉快的意义，今天宇宙的一晚全部都不要知，我知我知，今天生活就体恤亦定生活，连胸襟都很宽阔，连寂寞也都快活，当真生活无需思想的生活，无需将飘水再活，和愿望也很宽阔。 七点钟之前再提醒你，出面有十八度的气温，相对湿度73%。转头咧，新闻简报翻嚟之后咧，就会分途广播噶。普通话台咧会有音乐早点，晨光第一线将会留翻喺香港电台第二台啊，继续咧陪住你去到早上嘅十点钟。我哋转头继续二台再见。 每朝六点到十点，梁咏忠、崔洁彤、阿欧、林慧、白元浩，香港电台第二台。 晨光第一线。 佢嘅相机喺过程中拍摄咗着陆区域嘅影像图。欧联上演第五轮分组赛，焦点落喺 B 组，皇家马德里两球不敌萨克达，国际米兰作客3-2险胜慕逊加柏，四队要斗到最后一轮先知道边两队出线淘汰赛。A 组萨尔斯堡作客3-1赢莫斯科火车头。马德里体育会主场被拜仁慕尼克逼和1-1。D 组利物浦主场凭小将居迪斯宗斯下半场一战定江山，1-0小胜阿即士，肯定首名出线。亚特兰大只能够以1-1逼和米迪兰特。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为广东带嚟普遍晴朗天气。本港今日预测天晴干燥，日间最高气温约23度，吹和缓东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天晴干燥，气温逐步下降。接近周末，新界早晚相当清凉。而家气温17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我想为环保出一分力， 我哋想争取更多无障碍设施， 我想分享新研发嘅科技， 我哋想多啲人关注， 我想研究下绿色工作间， 我想讲讲立体科技， 想开咪发声，制作你嘅电台节目，可以申请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 第33、34季接受申请，可选主题包括环境、社会服务及创新、少数族裔或者自选， 需要协助打嚟23312334， 发声就是发光，开咪讲你想讲。 预防肺炎及呼吸道传染病，要经常保持双手清洁，洗手时要捽手最少20秒，先冚好厕板之后至冲厕，要定期注水入 U 型隔气弯管内，打乞嗤或咳嗽嗰阵要用纸巾遮住口鼻，如果出现病征应立即戴口罩同睇医生，口罩要完全覆盖口鼻同下巴，上 chp.gov.hk 了解下啦。 知识 资讯科技专家 Ben， 大家会使用应用软件平台下载或者安装一啲软件嘅，咁但系啲软件嘅平台咧都会收取一啲开发者嘅佣金嘅，咁如果呢啲佣金可以减低，系咪对大家系好事咧？定系会分化其他唔同嘅开发商呢？ 星期六早上6点到9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阿 Lu 阿摄知识会社。 早晨啊，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的晨光第一线，早上7:07的时候啦。有啲嘅石击练习通告咧，喺今日都要先同听众一起望一望噶。今日由上8点至到晚上9点喺青山靶场进行石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 今日由上午8点至到晚上9点，粉岭新围大岭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啦。 唔知道会唔会落雨呢？ 我点知道啊？阵间会唔会塞车噶？ 你问佢啦。晨光交通天文台。 好啦，晨光交通天文台，咁今日有 Didi 喺度啊，早晨 Didi。 早晨啊，小白。 係，先同我哋睇睇交通方面嘅情况啦，好唔好啊？ 好啊，今朝早呢有宗坏车，提一提大家㗎。将军澳道去观塘方向，近住翠屏南村嘅慢线有坏车啦，咁影响到而家将军澳道落观塘方向，近住翠屏南村一段呢就车多少少嘅啫。咁由于慢线有坏车啦，咁较早前嘅爆水管啦，咁继续提大家啦，九龙城嘅东正道，咁而家东正道来回方向近住落线道一段咧，都系全线封闭啊，封咗一段嘅近住落线道嗰段啦。九巴路线二号 D 都系改道行驶。咁另外大埔道有水务急收啦，大埔道去呈祥道荃湾方向近住龙悦道全线封闭。九巴路线72号同埋81号咧都要改道行驶。咁今朝早呢个时间咧，所有隧道同路面咧都系正常嘅，你知啦，因为今日实施咗呢个疫情期间嘅特别嘅措施，所以周围都系暂时未有车住嘅。 冇错啦，咁疫情期间限聚令都要比较上弹性，今天就要收紧翻少少啦。咁都系希望令到各位市民嘅健康着想嘛。不过都有啲迷思喎 ，Didi。即系譬如今日咧就实施一啲新嘅措施嘅时候咧，可能都有啲嘅朋友遇到嘅情况就系、是啊，我想喺运输署嗰度做翻啲牌照嘅嘢。例如續領我車牌咁樣，即係呢啲咁樣嘅情況，唔知道今日 有冇影響係咪？ 係咯，有冇影響咧？ 小白你真係怪，好關心呢個聽眾喎，叫我做穩定資料話俾你聽，咁都要嘅，應該嘅，我覺得，因為好多人都未必會知嘅，咁咧由今日咧至到12月15号啦，會調整服務嘅，直至就另行通告啦。咁啊，講俾大家聽啦。金鐘、長沙灣、觀塘和沙田的牌照事務處都是會暫停即時申請櫃位的服務、暫停即時櫃位申請服務、 即預約那些就可能可以去 之前，但是就會繼續處理已經在網上登記的，因為有住、一早好可能有些朋友已經在2號至12月的15號期間已經是預約了嘛、 登記 了 登記了的都繼續會做的，登記了就會繼續做啦，還有投遞箱、郵寄網上遞交申請都會繼續做的、網上預約呢續領呢包括是乜嘢啊？正式驾驶嘅执照啦、车辆牌照啦、车辆过户啦、保留啊、转移啊，同埋改配车辆登记号码嘅。咁提一提大家啦，柜位服务咧，每日嘅名额咧都会增加，同埋咧运输署咧都呼吁咧有需要嘅市民咧，尽量透过网上登记预约服务啊。咁好啦，开放预约嘅时间咧系会维持几耐咧？就话俾大家听啦，维持10个星期嘅。 哦， 网上预约可以维持10个星期。咁但系未有预约嘅市民咧，未有预约市民咧都可。可以，即系话呢一段期间未有预约嘛？可能你冇谂住。 即系例如我今日，死火啦！我今日想去整，但系我又去唔到啦，冇得 walk in 啊嘛，系咪先？咁我而家开始想预约嘅都可以做到嘅。 系可以未预约嘅市民咧，都可以经邮寄啦，或者系网上递交申请。咁、就时间系点啊？可以星期一至五啦，上昼9点到下昼5点。咁、你话，我唔识用网上登记点算啊？咁都可以用呢一个嘅投递箱提交申请嘅。 哦，咁啊，总有办法嘅，又唔会话停喺度咩都冇得做嘅。 办法啦。總會解決到的， 冇錯啦。 不過我想講一講嘅經驗啊，其實咧我好怕咧啲重要嘢咧好問申請啊，我就試過真係好邪啊。跟住經過依一次之後咧，我就好驚以後乜嘢都提早咧，唔會好似我老公咁。例如10月， 你又唔使講你老公嘅。 例如咧，其實唔係佢嘅，係咁樣咧。8月，例如嗰樣嘢係10月1号咁就到期啦。你係9月30号先申請啊，咁啊大件事啦。 咁蚊啊！ 有啲人係咁樣嘅， 早兩個星期好啲喎。 唔係淨係車牌嘅，其他嘢都係啊。點知嗰次就係咁樣，嗰日咧打8号風球。真係打爆風球喎，咁你就冇得去做申請咯。嗰樣嘢我唔記得咗咩，太耐啦。經此一役之後咧，我就覺得乜嘢都係要提早一段時間俾自己，唔好最問最後嗰日先做。 啱啊啱啊，老公老婆嘅有陣時生日禮物都要早啲預備啊嘛。 依樣嘢就唔好講啦，冇收好耐啦。 你呢句先至唔好講啊。好啦，唔該曬 Didi。咁啊，睇下天氣方面係點啦。早晨啊，歐。 系早晨啊，小白，早晨咁多位陈哥嘅听众朋友啊，头先 Didi 话咧，喂，有啲嘢要提早啲申请，喂，真系、 哦， 不过你提早咧都要校定个时间啊、包括咧你个行车执照啦，即系你个车牌十年先换一次噶嘛，咁你要喺十年之前校定呢一日咧。咁你只可以提醒到自己咯。 咦，讲真啦，你呢一个都要提一提我，我都唔记得咗自己嗰个车牌啊，到底系今年、出年定系后年要换咧咁样。 是啊，因为即系忍唔住喺天气之前亦讲下呢、一个，通常咧会睇你车牌嘅人咧，唔系你自己嘅，通常都阿 Sir。 啊，系啊，如果阿 Sir 一睇你嘅车牌，见到你就会，阿、白生，阿、过期、哦。 系啊，通常你唔会自己睇自己的车牌噶，通常都诶、先生。驾驶执照或者诶攞个车牌嚟咁样，通常都阿 Sir， 你好少自己睇翻自己车牌，所以啊都好啊。朝头早咧有个好嘅提醒，提醒大家咧，啊系时候啊，啲驾驶者望下自己嘅车牌，喂过期未啊？ 系啦， 咁啊，因为十年啊嘛，下次再续可能又已经系下一个十年啦， 好难记啊，真系呢、這个十年 系呢、這个比较难少少啦。好，讲下今日天气先，天气就唔难啦，好容易。讲啊，因为天朗气清啫，咁啊，好正嘅。今日咧有啲凉风，咁啊，太阳已经出咗嚟啦。天空上边咧又冇乜云层，咁啊，望去香港岛嗰边咧，咁啊，最高嗰啲建筑物啊，以至山顶啲楼咧，都完全睇得到嘅。咁啊，舒服嘅一个天气啦。咁啊，再早多十分钟到，其实成个月亮都仲睇到啊。咁、有趣嘅就好似咧，即系突然间见到，喂，轻谈啲主持都未收工咁样，一见到月亮个感觉就，喂，见到子龙仲喺度咁样，即系翻到电台有一种咁嘅感觉啦。咁所以啊，有趣，仲要好大咁啊！琴晚黑 系啊， 月亮咧就圆碌碌咁样。 我今朝翻工嘅时候咧，嗰、个月亮咧，哇，真系又大又圆又残眼添啊！ 系哇，残眼添啊！我睇咧就未。咁光啦，可能叫做太阳都出嚟啦，咁啊有趣嘅一个画面嚟嘅，咁啊朝头早大家影下相啦，望下天空嗰度，咁啊希望有多啲正能量俾到大家啦，咁啊讲开正能量咧，今日就实施多啲嘅一啲限聚嘅措施啦，咁大家真係要同心抗疫啊，忍耐一啲啊，见到咧今日咧做运动嘅朋友仔啊，包括跑步啊、晨运嘅朋友仔咧，都好乖戴翻个口罩啦，咁啊之前就真係放松咗啲嘅，大家跑步嘅时候都见到哇好辛苦啊，戴住个口罩，咁啊今日连跑步嘅朋友仔都戴翻个口罩啦，咁啊，尽量做好一啲啦，保持社交距离啦，提高翻呢个防疫嘅意识啦，咁啊，详细嘅天气交俾小华讲下啦。 系啊，即系学下 O 话，就系乜嘢都拣啊，健康先至第一啊嘛，系咪先？ 冇错。 好，今日详细嘅天气方面天晴干燥，日间最高嘅气温大概23度，吹和缓嘅东北风嘅。咁啊，展望未来两三日咧，都系天晴干燥，咁啊，气温会逐步下降噶啦。接近周末，咁啊，新界早晚咧亦都相当清凉啊吓。而家17度嘅气温，相对湿度75%噶。 我是林慧，无论夜晚几点收工，我都会准时起身，迎接每一个开心的晨光。 晨光大学， 今日嘉宾注册中医陈佩斯。 早晨 ，Terry。 喂，早晨啊 ，Bobby。 Terry 啊，呢排咧转天气咧，好多人都话咧自己夜晚黑瞓得唔好、啊。不过瞓得唔好系唔系就等于一定系叫做失眠呢、 其实失眠都有啲定义嘅，我哋要先了解一下啦。譬如有啲人话，哎呀，我入睡困难，即系瞓着嗰下唔得，我瞓咗就得啦，咁样呢、这个都系失眠。咁当然有一啲咧就系、是，哎，我瞓到、啊，但系中间又会醒、啊，呢、这个都系叫失眠嘅，都系个睡眠问题。有啲咧就话死火啦，即系成晚又瞓唔着啦。即係可能 keep 住都係淺睡或者基本上成晚都失眠嘅，咁呢個更加係一個失眠問題。咁所以咧，我哋會分開入睡啦，定係中間醒啦，定係成個過程都瞓得唔好咧，或者再唔係咧，有一啲就係我瞓到，但係夢好多，嗱呢一個都係失眠嚟嘅。 哦，原來咁廣泛㗎，有時咧都要諗翻個平均數嘅。嗱，譬如如果我本身咧瞓12個鐘，咁我當中咧有7個鐘咧係瞓唔到嘅，可能都叫佔大多數啦。但係如果根本上我係瞓嘅時間咧係長過我需要瞓嘅时间，会唔会瞓唔着咧？又唔叫做失眠咧？ 嗱，呢一个就要讲下咩叫要瞓几多个钟啦。好多个病人同我讲，喂，我瞓咗7个钟啊、6个钟啊、8个钟噶啦，够噶啦咁样。嗱，其实我哋就唔系咁样睇嘅，每一个人都唔一样嘅。我哋要讲系自然入睡，好舒服咁样瞓咗觉，然后瞓到自然醒，而自然醒得嚟咧，你觉得好精神嘅，亦今日真系好冲劲啦，好有冲劲做嘢啦，咁样呢一个先至我哋嘅真正嘅睡眠时间。咁 但是呢我们现在譬如说我们工作比较忙碌啦紧张啦其实是测试不到的即是必须要你在没有压力的情况之下呢这个先至譬如说一两个礼拜到你放了大假那你先至可以看到你大约那个睡眠要需要睡几多时间这样。 嗯我想都市人都比较难啊即是如果要有一天可以睡到自然醒而不是靠个闹钟叫你起身呢都不容易、啊。 其实是的咁所以呢很多人都有这个失眠问题又或者睡得不好咯所以我们不可以成日记住说哎我睡了八个钟够了其实未必够的亦都有很多人想住说哎好啦我一至五呢睡得少啦不紧要我星期六日补眠啦咁样。但是呢都是补不到个伤害的因为你一至五呢其实你不够瞓呢你星期六日可以补几多呢朋友说哎好啦我入十点我第二朝十点十二点啦咁样呢、 嗯、 其实连续瞓嗰十个钟十二个钟呢其实瞓醒更加攰啊。 我都试过真係过即係你长时间系习惯咗瞓得少嘅即係被逼习惯瞓得少啦。但係到有一日呢你可能瞓返足佢瞓半日咁样啦我当你可能瞓到中午先起身其实嗰一个精神状态呢系更加差甚至乎呢好多时会瞓醒头痛啊头重重啊好似开始呢个人想作病咁样都会喎。 是啦这个就是什么呢中医讲叫久卧和久即是久坐久卧即是瞓得耐和坐得耐都会伤气因为你不喐嘛。咁所以我们最好真的每一天都有足够的睡眠时间。咁但是呢睡眠呢我们都有个入睡时间。不是说、啊、我凌晨一点钟瞓到第二朝十点这样就叫做瞓得好、啊 嗯。 就算你瞓了成九个钟十个钟这样。我们呢最好的睡眠时间呢就是九点至十一点。因为这个时间呢就阳气往内收啦向下啦。咁、嗯、我哋瞓觉嘅时候呢都係呢体内嘅能量呢向下收收去边呢就收去个肾嗰度。咁所以我哋瞓得好呢嘅个肾就能够有能量储存啦。咁到第二朝呢就可以有能量去用囉。 咁即係话呢应该最好就係九点钟开始上床瞓觉啦然之后到十一点呢就乜嘢都瞓得着啦咁。 最好是这样啦不过都市人都真的很困难有时九点钟都未放工、啊、所以我建议啦、嗯、起码都十一点睡啦。 但是如果真的遵照不到这个入睡时间真的过了十一点其实是不是都挺伤身的 其实呢我们十一点呢睡觉基本上就是好像我们手机即是我们有睡意的手机提你要收回 20% 啊要嘟嘟嘟嘟要插电啊这样的意思。但是如果我们再不睡可能去到十二点到呢就打一个比喻、嗯、就是 0% 啦。 哦， 那你如果再迟过十二点可能很多时一点啊三点啊这样先睡呢其实就好像你基本上就透支了的你是负的。 是。 负是什么理解呢、 嗯、 透支我们的能量咁睇俾之后在个神度拿出来咯。咁、哦、所以我们如果成日都不够瞓或者迟入睡呢就会伤神的。 咁我想唯一的解决方法就是逼自己要在返呢个九至十一点的时候就瞓觉。但是真的都挺难我想对于香港人来讲。 我会建议啦如果有睡意就早啲去瞓啦。咁如果又真係呢譬如有啲朋友话我九点想去瞓㗎啦但我完全冇睡意或者我瞓得唔好咁样呢咁我哋有少少方法嘅如果轻强嘅话首先呢就浸脚大家都听过可能浸脚啦其实最好要浸到膝头哥嘅。 哇浸咁多咁真係要搵一个高身啲嘅桶 喎。係啦冇要重桶要浸到成个小腿。因为呢成个小腿先至足够呢嗰个脚会比较暖同埋呢帮助呢嗰个气血去循环。我哋咧嗰个阳气咧，嗱，你脚暖之后咧，啲气血就会向下聚，咁所以都系帮助我哋瞓觉。嗯、所以点解有啲朋友话，哎呀，我就浸完脚之后会瞓得好咧，就系咁嘅原因。 嗯、 尤其而家冻咗啦，特别凉咗咧，我哋都可以有浸脚呢个习惯啦。咁、 嗯、 然后第二样咧，就系一个叫深呼吸。放松啦，嗱，深呼吸有个技巧嘅，就唔系咧大啖吸气就算嘅，你大啖吸气得嚟咧，觉得啲气咧系落到下面啊个腹部嘅、嗯，停留大约三秒到，先至放出嚟。咁反覆去做呢我哋个人先比较放松。如果隔硬呢淨係吸大啖气呢就唔够嘅。 喂呢、這个好似我哋呢嗰陣时呢做广播行业呢学用丹田真係要腹式呼吸吸到入去个肚度然之后 hold 住先至慢慢练气咁样呢就噴返啖气出嚟。原来都可以帮助入睡㗎。 係呀因为你腹式其实就落到个肾啦嘛所以点解用气会好啲啦即係好似啲人唱歌都系咁用丹田气啦。剛才呢這個浸下熱水啦同埋呢個練氣啦即係將深呼吸將啲氣呢去到個腹部啦、 嗯、 其實呢個都係簡單嘅方法嚟嘅咁如果你話我試過都唔得呢咁就真係要搵下中醫幫手啦因為可能病情唔係咁簡單啦 嗯冇錯啦今朝早唔該曬 Terry 太威在終點抱著吉他原來低如 狮子话的拉扯便奏出宏伟，从高音到低音划破不息，一切狂放的重力，前莫惧，谁高过位直落鬼月无稽，才担下那些离地万尺的流泥，从不知道心中有声音要响起那种壮丽，在最后时代壮丽奏着谁的歌，盛世竟已散尽时光，掩饰这天空的粉碎年华，逝去谁没有痛苦过，和上帝擦亮这次见痛楚，当世代无惧这一幕，风景到处庆贺纪念，一起拉响这最后和弦。截要雾霾中，让消灭了的歌声再唱几十秒，又一分贝一分贝被削弱。 7:24嘅时间，佢哋系 Noah Boys 最后的摇滚。出面18度嘅气温，相对湿度75%啊！ 我系阿欧，每日留意股市，留意交通，留意新闻，最紧要留意身边人。 小白啊，通常你执到嘢会点样处理啊？譬如喺街或者喺公共交通工具 执到嘢，如果喺公共交通工具上边，例如巴士咁样， 系 俾车长啦，或者去到站头嘅时候交翻俾 站长啦， 站长啦，系咪先？如果喺铁路咪又交翻俾相关人员咯，喺街执到嘅交去警局咯，最简单嘅 呢三个方法都非常之啱啊！咁啊，仲有啲方法就系、是可能有啲失主咧就会即刻打去啲电台嗰度啦。咁啊，就系话喂，可唔可以我搵翻啲嘢啊？因为有冇啲师傅啊，我漏咗部电话啊，漏咗条锁匙啊，咁样咧，咁啊时有发生啦呢啲即系叫电台执翻嘢啊。电台都有一个功能喎，点解咁样讲咧？嗱，泰国曼谷咧一个的士司机上个星期三咧载住一家四口咧就由 A 地方去咗 B 地方啦，发现咧佢哋咧漏咗一个咧有10,000+泰铢嘅银包咁样，个银包折合港纸就大概2,500到啦。咁啊，司机咧就冇自己据为己有，更加咧揾咗呢个叫做事主3日啊。 吓，哇， 系啊， 佢好有心， 系啊，好有黑。 点解佢唔直接交去警局？ 我都唔知道，但系咧佢啊有打上电台嗰度话，喂近排咧就收执到一个荷包咁啊，如果有个事主啊或者失主咧，即系知道嘅话就留个电话联络下啦，咁样咁啊真系可以做得到呢一件事，咁啊物归原主啦。咁当然咧即系叫做冒失嘅失主咧，就亦都有啊俾翻255港纸咧就答谢嘅，讲真啦，即系知恩就莫忘报，咁就嗰个的士司机都话：，其实唔系想攞一啲酬金噶，只系想咧，觉得对方哇唔见咗个荷包咧，其实咧都已经失魂落魄噶。这个讲真 系啊， 系啊， 一个银包入边，大家想象到，除咗钱之外咧，钱固然紧要啦，其实钱以外嘅嘢系更加紧要。 首先我要讲一样嘢啦，小弟个荷包咧，其实今次咁样已经冇乜钱。每次咧， 点会啊？你通常有几沓噶？ 冇，依家冇晒啦。随住今年疫情嘅缘故同埋生意不景，我嘅荷包已经越变越薄。同埋咧，依家多咗用嘅支付系统，其实 呢个真喎，这个真。 因为今年疫情嘅缘故，大家都觉得啲钱 咧 好似 系啊， 比较捆啊，做啲啦，因为你唔知存过边咧。个人噶嘛，咁所以咧，通常我去食早餐嘅时候咧，我都会叫钟哥埋单嘅，因为钟哥咧。 好多錢啊，同埋咧佢唔係好怕污糟，成個荷包咧都係1000蚊嚟嘅，好旺。跟住我都話：鐘哥，點解你有咁多現金投身嘅？佢話：我少啲用支付系統嘛。 係啊， 我話啱啦。掂啊！今次大佬系时候请食早餐啦，咁啊，唔系呢个搞笑啫，或者调笑啫，咁啊，真系啊，即系荷包今次今日咧，可能咧都冇手机啊，手机唔见手机咧咁重要。 系啊， 转个角度讲埋香港嘅一则新闻啦，其实咧喺巴士上边咧，早一两个礼拜咧，有个车长咧就执咗一部咧啱啱出嘅生果品牌嘅手机。 咁嗰部手機可能好似就喺香港啦， 係啦，咁嗰個生果品牌手機都價值好似8000-9000蚊咁樣，我都冇乜跟呢啲款啊，我當9000蚊。 唔係因為出得，我覺得太密啦，啲款同啲價格咧，會嚟嚟去都係嗰啲套路。 但係嗰個失主咧，又係大懵嘅，你啱啱買咗部新嘅電話，你都珍而重之啊，都成8000-9000蚊，以至五位數字啊，你點會留咗喺？巴士嘅咧，同埋你正常你瞓觉又好，同埋你搭车嘅过程，你都系咁督住佢噶嘛。 同埋新嘅嘢咧，你应该系用手攞住。 系啦，同埋大家都觉得哇，即系成日都有一句说法就系话，对手机咧多过对屋企人噶嘛。你会唔会唔见咗你个屋企人？ 我梗系唔会啦， 即系你出街你都拖住阿小白啊、小白啊咁样， 留低咗佢哋喺车嗰度。 哎呀，点算啊？你会留低个仔喺架车噶嘛？呢件事根本就有少少荒谬啊！咁但系果之然真系发生咗，仲要咧呢个系一个 newborn baby 嚟噶嘛？部手机出咗一个礼拜都唔够噶啫，你唔会留低咗一个一岁或者半岁嘅细路仔。 我有理由相信，其实事主咧唔知道会唔会同一时间只手有太多新嘅嘢喺度。 哦， 又所有都是新的嘢嘛，今日留低咗一件， 因为佢有10个仔，佢留低咗一个， 系啦， 你就觉得好正常。 唔系话佢唔锡喎，系佢睇唔切啊，照顾唔切啊，你明唔明啊？ 即系原先佢可能手头上咧有十部新嘅电话，你唔好理佢做咩行业啦，总之好多人 call 佢嘅， 冇错， 秒秒钟几百万上落嘅咁样系嘛，咁所以啊留低一部。你唔明噶啦，咁我又真系唔明， 我唔明 点样出咗部电话， 最紧要就攞得翻啦，系嘛？ 即刻唔见咗。嗱，讲呢个咧就系提醒下大家，朝头早虽然咧好赶好忙，但系咧都要好好咁样保护自己嘅个人随身物品啦。 系咁呢样嘢最紧要啊！早上好快脆咧，就会去到朝早嘅7:30啦。出面18度嘅气温，相对湿度74%嘅呢个时候，先听听7:30嘅新闻简报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7:30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政府今日起收紧防疫措施，游戏机中心、游乐场所、卡拉 OK、公众娱乐场所、麻雀、天狗散落处所同埋泳池必须关闭，餐饮业务处所堂食提早到晚上10:00结束，不得多于2人一台，顾客人数上限维持入座率一半，离开餐台时要戴口罩，限聚令由4人收紧至2人，冇食物或饮品供应的婚礼人数限制收紧至20人。另外撤销宗教活动和本地游旅行团的群组聚集豁免。政府說行政會議原則上同意和群組聚集、戴口罩以及病毒檢測相關的定額罰款應該以倍數提升，以達阻嚇作用。彭博引述有研究指出，新型冠狀病毒可能早於去年12月已經出現在美國。報道說，美國紅十字會在去年12月13日至今年1月17日，從9個州的捐血者中收集了7300多個血液樣本，轉交疾病控制及預防部門，檢測血液中有沒有病毒抗體。研究顯示，新型冠狀病毒可能在去年12月已經出現在美國，早過目前所知的時間，反映中國出現首宗確診個案之前，病毒可能已經在全球傳播。武漢去年12月出現首宗確診個案，之後幾個星期，病毒在市內快速傳播，然後擴散全球。美國在今年1月19日出現首宗確診個案。 美国司法部长巴尔说，目前没有发现证据显示上月举行大选期间存在足以改变选举结果的大规模舞弊行为。巴尔说，检察部门和联邦调查局一直就相关举报进行调查，至今没有发现实质证据证明现时的点票结果是基于作弊。美国主流传媒早已经推算拜登是总统当选人，争取连任的总统特朗普至今没有承认落败，他一直指大选出现舞弊和涉及选票的欺诈行为，但是没有提出确实证据。他的阵营在各州提出选举诉讼亦大多失利。分析指巴尔的讲法对特朗普来说是一次打击。德国西部城市特里尔有汽车高速撞向行人，造成五死十五人伤，死者包括一名九个月大的婴儿，司机当场被捕，当局相信是蓄意撞人。事发当地星期二下午，涉事私家车高速驶入市中心行人专用区，撞到多名途人，有人被撞到抛起，民众慌忙逃生，大批救护人员到场将伤者送院，部分人危殆，警员拘捕51岁司机并封锁现场调查。检察官说，疑犯饮了相当数量的酒精，暂时未有以伊斯兰激进主义方向调查。天气方面，本港今日天晴干燥，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3度，吹和缓东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天晴干燥，气温逐步下降。接近周末，新界早晚相当清凉。现时气温18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先同你讲翻将军澳道落翻去观塘方向，跟住翠屏南村慢线嘅坏车已经拖走咗。咁而家将军澳道落观塘方向，跟住翠屏南村一段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咁而家咁多条隧道咧，只系红隧嘅九龙入口车多少少。路面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车多。咁喺九龙城嘅东正道有爆水管，东正道来回方向跟住落善道一段全线封闭。九巴路线二号 D 需要改道行驶，咁喺大埔道亦都有水务急收，大埔道去呈祥道嘅荃湾方向，跟住龙悦道嘅全线都系封闭，九巴路线72号同埋81咧，亦都需要改道行驶。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曾浩辉医生，我知道2019冠状病毒病嘅病征可以好轻微，日又唔舒服，唔好翻工翻学，仲要戴口罩同立即睇医生。 系啊 ，Dodo 可以去急症室、普通科门诊、私家医院或诊所，主动向医生提出进行由卫生署免费提供嘅冠状病毒检测服务，将样本交去指定收集点，或者利用收费嘅上门收取样本服务。 及早检测，推前诊断。 知识 资讯科技专家 Ben。 大家會使用應用軟件平台下載或者安裝一啲軟件嘅，咁但係啲軟件嘅平台都會收取一啲開發者嘅佣金嘅。咁如果呢啲佣金可以減低，係咪對大家係好事咧？定係會分化其他唔同嘅開發商呢？ 星期六早上6-9，香港電台第二台阿 Lu 阿攝知識會社。 学界超声道主持 Miss V 钟杰良 ，Hello 大家好啦，咁我系嚟自保协会上智英文书院中五嘅苏颖南啦，咁上年我就成为咗香港大学精英最广大计划嘅成员，然后我就参加咗当中 STEM 国际教育研讨会嘅一个4日3夜嘅活动，研发咗一个视障人士用嘅盲人拐杖，我哋都攞咗最具创新性奖。 逢星期六晚上9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学界超声道。 感觉弥漫清晨， 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7:37，早晨，中国早晨，晨光的听众， 早晨啊，崔杰彤， 系同大家睇睇天气先啊，室外气温而家18度，相对湿度74%，做咩今日咁好笑容呢？ 对住你而家做啲咩唔好笑啊？即系呢啲叫咩啊？苦中作乐 咁惨，啱啱先见到你啫。 嗱，先讲一讲先啦，可能由今日开始咧。在嚟緊嘅一段我哋都未知幾長嘅時間裏面，可能喺聲音嘅數量或者選擇上咧，都會有少少局限同埋一啲改變啊。咁因為你知咧，今日開始限聚令啊，又或者好多嘅相關措施都會改咗啦。 冇錯， 咁我哋亦都會因應住。當然最重要就是大家的安全，咁就保住呢個地方啊嘛。咁所以咧，我哋都會有一個唔同嘅做法嘅。咁可能會有兩把聲音，或者係加第三把聲音就會電話啦，或者有啲係之前嘅錄音啦。咁所以喺呢個配搭上咧，可能會有啲新鮮感，又或者係一啲危機俾大家。 或者好似鐘哥咁有個苦笑嘅表情出咗嚟嘅。 唔係，我今日跟你學嘢啊，崔傑彤。 點解啊？ 兩個人做節目啊，真係要跟你學嘢。 冇咁講，但我都想知點解你咁講。 因為我好少兩個人做節目嘅。 點會啊？ 我通常人多啲嘅，譬如三個啦，甚至乎再多啲啦。 係 兩個人咧，即係之前喺一台嘅時候都試過。 係 咪又係今年啱啱早前嗰個疫情再嚴重啲嘅時 候？就係人數控制。 人數控制。嘅時候咧，咁未試過兩個人做咯。咁一個人做我又試過。 好彩我唔係攞咗你嘅第一次啫。 啊，傻啦！如果唔係咁都係俾翻封利是，我冇乜嘢嘅啫，即係恭喜發財咁樣啊，寫住啊。 能夠攞到你嘅第一次，我又有乜所謂？俾封利是仔你。 再俾個多謝支持咁樣。 咪係咯。嗱，我自己咧諗諗下，頭先你又問我嘛，以前敏感時刻係咪同阿莫莉兩個人啊？又唔係喎。咁但係咧喺莫莉加入之前咧，我同敏大人係兩個人。再諗多一陣。其实我每个礼拜六同思芬都是两个人啦，做周末有情人。 点解你而家先谂到呢？即系你一直冇将阿思芬放在眼内。 诶，唔好咁讲，系因为你系都系你啦，你误导我。你问我敏感时刻啊嘛。 哦，又系。 系啦，咁所以我咪净系谂敏感时刻啦。 所以咧，唔好信男人啊。男人有时讲嘢咧都系 特登误导嘅， 专登咁样。 我明白。嗱，今朝早咧，我就带咗个题目咧，同钟哥讲下嘅，都几生活化，亦都首先我想多谢听众先嘅，因为之前我都喺咪前咧同听众分享过我遇到呢个问题。咁然后咧，好多热心嘅听众咧就喺唔同嘅渠道嗰度联络我啦。咁就分享佢哋嘅經歷，然後咧就教我去解決呢個問題。 係咪同冇錢有關嘅？ 冇錢呢個問題係解決唔到嘅，係啦、 嗯。 咁所以大家都冇諗住幫我，連老細都唔幫我嘅時候，應該冇咩人幫到我噶啦。 啊，又係喎， 係咪？ 通常你同老細講話冇錢咧？佢都話公司仲窮喎，都係呢句嘅喎。我最近都係聽緊呢句。 咁所以呢一個問題咧， 都係聽緊呢句喎。 長期都有啊，已經唔當係一個問題啦，習慣咗啦。我講緊嘅咧就係曱甴，曱甴咧真係佢一出現咗喺你屋企咧，都幾難斷尾嘅。我自己覺得係啊， 唔係喎，你用咩方法先？ 嗱，我用過好多方法啦，聽眾有教我喺五金鋪買一啲嘅物質啦，咁啊擺喺屋企啦，咁又試過啦。咁係之前咧做訪問。识得一个做手天用一个叫做曱甴砖，咁我觉得嗰个咧曾经都几有效嘅，但系唔系每一次即系都睇情况啦，咁啊有啲曱甴顽强啲啊，或者唔够数量啦摆得，咁都情况有好转嘅，我摆咗喺屋企，但系其实嗰个砖咧只不过系一啲有 lemongrass 香味、柠檬草味比较 细粒咁样啊。 都一个番碱咁大咯， 咁如果摆多啲喺度咪得咯？ 我都有，我而家摆咗八嚿喺度噶啦，已经。 哇！ 咁个情况系好咗嘅，真系少咗。 你千尺豪宅喎，八嚿啊？ 唔系啊，系因为太多曱甴咋？ 点解咧？系咪因为你成日煮嘢食咧？ 嗱，我有谂过嘅，一系咧就喺出面走入嚟，即系嗰啲窗啊，或者喺个 水喉位啊， 系啊， 去水道嗰啲地方。 冇错啦，因为其实我自己屋企都算干净嘅，我成日都抹啦。咁当然啦，可能煮嘢食唔多唔少弹咗啲油嗰啲咧，你抹唔干净咧，都容易引佢哋嚟嘅。咁有次咧，我又试过喺屋企门口嗰度见到有曱甴，咁我就惊咧会唔会喺曱甴即 喺啲門罅嗰度咧攝入嚟啊嘛。嗱，我唔講唔覺喎，你要話嚇咁曱甴咁大隻啊，門罅咁貼點會攝到啊？咁我專登咧，因為為咗呢個問題咧，上網睇咗好多有關於曱甴嘅資料。佢哋真係咧可以喺嗰啲隙縫嗰度咧完全壓扁自己，而係唔會影響佢哋嘅行走速度。即係佢明明係即係漲漲地噶嘛個身，佢因為要過嗰啲狹縫咧，佢係可以完全撳扁自己個身。 呢個當然啦，呢個你唔使上網睇噶。 係咩？ 你應該一早知噶呢一樣嘢。 係咩？ 你冇聽過？咩？即系如果大吉利是，全世界发生呢个核子战争啦，希望唔好啦，死剩嘅就 系 曱甴噶啦。 我都真系、哦， 真系噶，佢系呢个生存力极强嘅生物嚟噶嘛。 咁所以而家咧，我就见到话有科学家咧想利用佢哋啊，即系 touch wood 啊，有啲咩天灾人祸嘅时候咧，希望曱甴可以救灾、 你我先问咗你先，咁你话又放曱甴砖，又呢样又嗰样 啊？ 你知唔知曱甴最怕系乜嘢 啊？最怕人咯。 曱甴最怕系拖鞋。 真系咩？ 因为你只可以用拖鞋先拍得死佢噶嘛。 我话俾你听、你呢个想法就错啦。 点解咧？ 因为我细个第一个最深刻嘅经历咧，就系只拖鞋里面有只曱甴。 即系嗰啲蜜头嗰啲啊？ 唔系啊， 唔系即系嗰啲 有一反嘢嘅，系啦。咁你就突脚趾出嚟嗰只咧，唔系人字拖，就有一反嘢咁样卡住你只脚嘅。咁我细个嘅时候屋企就有对咁样嘅拖鞋啦。咁我成日咧就唔着拖鞋。咁我阿妈就话你大脚八啦，唔着拖鞋。咁有时咁样行行下，记得唔着拖鞋嘅时候，咪搵对拖鞋着翻咯。点知咧嗰一日就系一只脚摄咗入去嗰块缝嗰度啦。嗰只曱甴咧就匿埋咗喺嗰块缝嘅下面。哇！吓死我系吓～尖叫！ 如果而家唔系因为嗰个，我哋要保持适当社交距离，其实我好想同你握手嘅。 点解咧？ 我都试过，不过唔系拖鞋， 系咩咧？ 以前翻学嘅时候咧，咪有对校鞋噶嘛，叫做黑鞋啦，黑皮鞋咁样。 佢又匿咗入， 我就匿咗黑皮鞋喺度。朝早翻学一伸只脚埋咧，有只曱甴喺边，唰走出嚟。呢个又系试过啦，即系当然我阿妈喺度，我就唔惊啊。即系讲一讲我阿妈嗰啲威水事先。 系点咧？ 我阿妈喺我阿妈年青嘅时候啦，当然而家。佢老咗，佢就梗系唔會有身手咁敏捷啦。我阿媽，我成日覺得佢係一個世外高人嚟嘅。佢曾經表演過一個嘅最厲害嘅方法咧，就係、是、你知曱甴都有分好多種噶嘛，有啲行，有啲飛噶嘛。最難搞就係飛嗰啲，因為唔知點解飛嘅曱甴永遠都係向你塊面飛埋嚟噶嘛。 我今日就係想講呢樣嘢啦，但係你講完你阿媽先。 我阿媽真係厲害啊！佢可以係當只曱甴飛埋嚟個仔啊，即係我嘅面前之前咧，就可以戳。徒手捉住，仲厉害过叶问。 点解做到呢？ 因为佢保护我咯。 系， 即系呢啲就系母性啊。 系， 真系母性啊。母爱你话几咁伟大？ 但系佢又 feel 到佢嚟嘅方向喎、 啊。咁当然咧，都有阵时啲曱甴会拍咗落我个头度。 都头系啦， 但跟住我阿妈咪拍我头咯。 系。 咁样。 咁点啊？跟住你洗头啦，你。嗱系啦，呢一个咧就系好多人嘅迷思，就话点解啲曱甴咧一飞嗰只咧，尤其是会飞去你嘅头发，同埋飞去你嘅嘴嗰度咧？咁佢话系咪自杀式，即系佢 feel 到自己走投无路啦，要即系最后一击整 到个口度， 系啦，整到你最最惊为止咁样。但系原来咧真系有人做过个实验。就用咗另外一個原因咧，去到解釋點解曱甴有呢一個嘅行為。咁嗰個實驗咧，就係佢攞咗一個膠箱啦，有一半咧就係透明嘅，即係嗰幾邊都係透明噶啦。咁個膠箱嘅另外一半咧，就係用一啲物料圍住佢，封住咗你當膠紙又好啊，睇唔到就係啦，即係個邊係實色嘅咁樣。咁然後咧就將一紮嘅曱甴咧放咗入呢個箱嗰度，咁 炸。 系啦，咁然后咧就放喺一啲灯光底下啦。咁灯光底下咧透明嗰边咪光啲咯。咁、有胶纸啊，围住嗰啲就黑啲啦。咁然后咧就发现咗呢一扎嘅曱甴咧，后屘系走咗去暗嗰边嘅，全部都、就冇去到光嗰边。咁呢个咧其实有个名嘅，呢、这个实验就叫做吹光性实验啊。咁啊睇下咧曱甴咧系吹向靠近光源嗰边啦，定系昏暗嗰边？咁就发现咗曱甴就系负吹光性嘅昆虫啦。咁好啦，睇翻我哋嘅头发啦，我哋擘大口嘅时候、个窿啦，其实咧都系一啲比较暗嘅地方。 即系好多女士们或者男士们都有咧，喜欢染金啲头发咧，就系想避免曱甴冲埋自己个头度。 所以你唔染发咧， 就啱嘅。而家只曱甴唔会冲埋嚟我度。 系啦，因为原来曱甴咧，即系想攻击你啊，或者即系想走嘅时候咧，佢都系走去啲暗嘅地方。咁所以见到你个头发，咪走去你个头发度咯。咁我亦都即系头先你咁讲咧，亦都可以即系相关地联系翻落去。点解我哋个拖鞋啊，我哋你嗰对翻学鞋里面啊， 会有曱甴？ 系啦，因为都系相对比较昏暗嘅位。 咁早知阿曾光嗰个染发剂广告咧，就唔使拍咁多嘢啦。即系我话，我染完发之后。 曱甴都冲埋嚟咯，哇！咁就已经系一个最好嘅广告啦。 系啊，但系咧，到后期啦，我点解唔再惊曱甴？即系就算而家屋企有曱甴咧，我都系用一个好理性嘅态度去到处理佢哋，即系唔会嗌啊，唔会成日有。 会点样咧？ 打 即刻走啊！ 咪以前細個咪會驚啊嗌咯， 或者招呼佢咁樣啊， 或者 俾啦。 嗱，而家我會即係係啦，攞咪攞殺蟲水啊咁樣整佢咯。咁係因為咧有一段時間我就住咗喺村屋，尤其仲係要係地下。咁地下咧其實有好多蛇蟲鼠蟻嘅。 係啊。 咁每日出門口你都即係朋友咁樣見到佢，咁你又發覺其實你唔搞佢， 佢 好似唔係 搞 你啊，係啊。所以我又唔係太過驚佢，慢慢咧我就覺得，只不過係個樣衰少少啫。即係有少少影響市容啫，但係其實佢又唔係咬你，又唔係剩，所以我就唔係好驚啦。 咁但係佢即係始終會啲人覺得佢係一個污糟啦，有細菌啦，會感染啦，啲瓜咁樣啦。好啦，咁所以咁多人咧，你見到曱甴，你都會好想整死佢。咁因為佢你覺得佢會傷害你啊嘛。 其實好陰功啊，有時我又覺得即係 佢明明咩都冇做， 佢咩都冇做，可能只係偷下你啲嘢食。 啊咁可能佢擺低咗錢，你唔知啫，係咪先？ 擺低咗錢。 好啦。另外一樣嘢咧，就係如果你屋企，如果你喺屋企見到一隻生嘅曱甴，你驚啲，定還是見到一隻死咗嘅曱甴，你驚啲？ 生，我擺咗咁多機關喺度，佢死咗好正常噶。 咪即係就咁攤喺度喎。 係啊。 嗱，咁我講個親身經歷啊。生嘅曱甴喺屋企，我當然見過啦，即係基本上冇人未見過噶啦，因為曱甴嘅數量係多過人類噶嘛。 係。 好啦，我有一次喺屋企個露台。見到一隻死咗嘅曱甴喺度， 係你驚？ 哦，我冇驚，我突然間好唏噓啊！係，我連一隻曱甴都養唔到啊！因為嗰只曱甴去到我屋企死埋啊！我連屋企俾佢食嘅嘢都冇啊！ 有冇咁陰公啊？ 呢個係真事嘅，因為 咁你比只曱甴更加頑強喎，你仲喺度， 我仲喺度，因為你就成日執屋 啊， 我就完全唔執屋咁。咁所以咧，有一次就咪就係、那個露台，我又好少出去噶嘛。咁有次見到個露台有隻曱甴死咗喺度，而且都一段時間嘅咧，我就冇驗過啊，但係都乾乾地望望，都一段時間，大家好唏噓，即係陰公。 喂，但係其實咁喎，你如果屋企咁混亂咧？是应该会少曱甴的。 点解 呢？因为曱甴的天敌是什么呢？就是四脚蛇嘛。咁四脚蛇原来就是喜欢在一些混乱的地方那里，就是有很多窿窿罅罅杂物。即是我之前看报道，他就说这些四脚蛇最喜欢就是在很多杂物的地方那里出没的。咁所以如果你想吸引一些四脚蛇来你家益虫来的、他不只吃曱甴，他还吃譬如曱甴卵啊、或者其他的昆虫。因为为什么他们会吃呢？就是有蛋白质，蛋白质丰富，咁他们就会吃。反而呢他们又很有性地不会吃蜘蛛啊那些，因为有毒嘛。咁所以之前曾经有试过咧，喺网上面即系淘嗰个网上面咧，系有人卖四脚蛇噶。 哦， 系啊，你可以淘翻嚟噶。 唔系，我想问咧，其实呢一个网咧有啲咩买唔到嘅咧？系样样都有噶。 其实真系冇，感情都买到，我谂买唔到健康啩。 留意咧，好多时候 DJ 啊，拣歌咧，专登会谂好多嘢，譬如话啊，我讲曱甴，我拣呢只歌， 你而家系咪取笑我？ 又或者系失眠，我拣苏永康，即系必定有一个咁样嘅谂法噶嘛，系咪？ 系， 即系你唔会话谂，如果我哋讲曱甴嘅时候，不如播 What a Beautiful World 啊，即系你唔会谂呢一样嘢噶。 咁你觉得系好定唔好咧？ 我只可以讲，你真系一个八十年代嘅 DJ 咯。 我哋听过嘅有黄子华、小小强。 你做乜咁攰啊？ 我疲劳啊！ 乜嘢疲劳啊？ 抗疫疲劳咯，做咗咁耐防疫嘅嘢，我攰啦。 晨光第一线，疫情期间温馨提示： 你支持我，我支持你，大家都会精神啲。 系、 啊。 唔好怪我太长气，其实都系关心你。好，室外气温而家十八度，相对湿度74%。时间嚟到早上嘅7:52，钟哥咁啊，头先咧我哋就讲曱甴啦，就话诶，点解会飞向我哋嘅头发咧？够黑啊嘛， 够黑啊嘛。 咁以下介绍落嚟嘅呢位女士咧，我谂佢咧就面对一个好大嘅问题啦，因为佢把头发真系好黑，同埋。好长， 咁啊点咧？ 你呢一生人啊，见过最长头发嘅女人系几长啊？啲头发？ 诶，以为亲眼见还是只系喺网上或者睇书 本上面 见到先？ 网上面 咪拖地再拖几尺嗰啲咁样？ 真系都有见过系嘛？ 有即系嗰啲咩健力士纪录嗰啲啊，即系一出世开始就唔剪头发，一路长到几廿岁嗰啲咁样。 如果真人见咧？ 真人见啊！嘅其量就係去到腰咯， 去到腰已經好長啦。你已經覺得個比例係咪？咦，點解好似怪怪地？ 但好似係阿坡添啊，阿黃冠中啊， 嚇， 因為佢以前即係好長頭髮噶嘛，阿坡 係 係啊， 長到腰啊。 我最初識佢嘅時候，佢好長頭髮㗎，係 即 係嗰次仲同佢一齊拍嘢，好多好多年前，30多年前， 啊、所以咁深刻， 好深印象。 喂，咁但人少少咧，而家得我哋兩個，你計唔計我問啲私人啲問 題？你當阿小白同阿 O 喺出邊，又唔喺度啊？ 佢哋冇聽緊啊！你中意啲 望住入嚟啊？ 女仔咧係長頭髮定係短頭髮咧？ 呢个系个好难答嘅问题嚟嘅， 样靓就得啦，估到你啦。嗱，今次咧， 唔系，我调翻转头，点 啊？ 如果好似你，唔、好似你咁，唔好用你嚟做一个比喻。 你 如果 谂啊，你讲一个名啊， 抽唔到添，突然间， 好似我咁点啊？ 即系好似如果好似你咁靓嘅。长头发、短头发都冇所谓。如果冇你咁靓嘅，长头发会好，长头发会好啲。 系， 可以遮住块面。 嗱，你唔使咁样嘅眼神咁闪烁嘅。咁我今日咧想讲嘅咧就原来日本咧有一个钢管舞嘅女生，即系专系好专业跳钢管舞嘅。佢嗰把头发咧就留咗好长啦，15年都冇剪。咁就拖到去个地下，仲高过佢嘅人。佢人咧都系166cm 高。咁但系佢把头发咧就生到177cm， 咁啊持续咗咧15年都唔剪头发，都可以话系咧即系真人版嘅长发公主咁样啦。而家虽然可能你话以前喺网上面健力士会见到啦，咁但系你话真系活生生嘅一个人喺即系现实生活里面见到嘅，即系比较少啊，仲要咁年轻咁样。咁点解佢会有呢一个举动咧？竟然系同佢细个嘅成长背景有关， 童年阴影啊！剪个头发嘅时候，因为剪损咗， 差唔多啦， 啱啦， 就系咧，佢父母一路咧都唔俾佢留长头发。我觉得呢个咧都系某一啲家长曾经有试过，或者某一啲小女孩啦，尤其是生得标致啲咧，嗰啲父母就会 讲你系讲啦，做咩好似讲到讲自己咁样啫？ 我冇啊，你唔好对，你唔好帮我对号入座啦。即系咧，佢哋会个父母咧，尤其是。在他们青春期的时候不鼓励他们留长头发，即是在他们仪表上尽量将他们即觉得建议男性化好像安全一点，即是万一上学放学啊、出街啊、跟朋友去街啊，即都好像没那么 咁多擔心， 係啦，冇咁多擔心啊！咁呢個女仔咧，就係佢父母就喺佢青春期嘅時候咧，成日都要佢剪短頭髮，係剪到好短嗰只，短過梁咏琪嗰只。咁佢咧就心裡面有一個心願啦，就係希望留長頭髮。咁所以大個咗之後咧，就一路留一路留啦。 即係嗰啲叫做報復性留髮咁樣。 報復性留長頭髮。咁但係你諗下，長頭髮好難打理。我而家呢個即係去到膊頭長少少嘅長度咧，每晚洗頭跟住吹頭都可能你預3個字，或者完全乾你可能即係吹4個字咁樣啦，慢慢吹。咁但系佢咁长嘅头发，其实系好辛苦嘅。 系啊，点洗咧？ 点洗咧？佢冇讲佢点洗。但系咧，佢就话佢咧都有用好多护发嘅产品去修护佢把头发。我都好奇怪，其实佢浴缸啊，或者佢嘅企缸系点样？好重啦，湿咗咪，或者佢吹头嘅时候。 就好辛苦咯。咁但係佢又真係留得好靚嘅。咁佢咧亦都係一個網上嘅KOL 啦。咁所以佢影到好多相咧，都能夠突出到佢呢把長髮嘅優勢。即係如果你就咁企喺度，你可能會覺得有啲古怪咁。 任何嘢過長都唔係幾好。 真係？你有啲咩經驗啊？ 头发， 即系你都要剪剪佢啦嘛， 剪 系啦。我以为你话条气太长咧， 都 系唔 好 嘅。嗱，但系佢咧，譬如有时跳钢管舞啊嘛，头先讲佢做一啲倒吊嘅动作啊，咁啲头发咧垂翻直咁样落去咧，其实又有一啲美感。咁网上面嘅网民咧，对于佢呢把长达177cm 嘅长发咧，都有唔同嘅，即系好坏参半啦。啲评语咁啊，觉得好嘅就好似我咁讲啦，即系觉得佢都几能，即系几识得运用呢把头发啊，去影一啲靓嘅相，即系寻找一啲靓嘅角度。 其实咧，不论男女啊，喺人生里边必定会经历过两个极端嘅。 系点咧？ 留好长头发， 系 剪好短头发， 系 必定就会经历过嘅。即系你细个，如果你留好长头发，你一定会试过。我剪咗佢，你唔會話成世人都係長頭髮，或者成世人都係短頭髮，你一定會有一個衝動，我留長曬佢，然之後或者係剪短曬佢，然之後你就唔會再試噶啦。 咁就會即係取翻中庸之道係嘛？ 中庸 之道，即係正正常常、普普通通就算啦。 或者配合自己嘅身份又好，年紀又好，總之一定會就叫做似翻自己咁樣咯。 咁你最長嘅頭髮試過幾長啊？ 同你而家差唔多，短少少啊， 即系去到膊头噶咯，都 去到膊头， 咁都好不羁吓。你嗰阵时系 直头型啊， 你系行咩路线咧？咁嗰阵时 讲咗咯， 不羁 型 吓， 不羁地。 咁有冇其他道具？即系譬如弹下吉他啊咁嗰啲。 都冇啊，就系攞住嚟影张相咁样。 纯粹流长 系啦。咁跟住之后发觉原来都系自己觉得嘅啫，冇人讲过型同埋不羁嗰。 即系冇人赞过你， 冇人赞过。咁于是乎咪就系把心一横。剪短晒佢咯，跟住而家似翻自己。 咁剪短咗之后有冇人赞过你啊？ 都冇。 咁呢个先系重点啊嘛。 你讲咩啊？ 但系你身边啲人啊，唔惯将赞美摆喺个口边。我意思唔系话你长头发又 唔系，我只可以讲话我身边嘅人出现嘅大部分都系大话精咯，唔肯讲真。 唔系佢哋内敛，内敛。 你可以咁讲嘅。 系啦，咁所以咧呢一个嘅女士咧，其实佢都睇得好开嘅。咁啊，虽然佢即系嗰把头发就系大家嘅焦点啦，就算有啲唔好嘅评论咧，佢都会觉得咁自己开心咪得咯。咁所以呢啲都系自己嘅选择嚟嘅。好，就嚟去到早上嘅八点钟啦，提提你啊，室外气温而家18度，相对湿度74%。今日咧相对都系比较凉啲嘅，出门口嘅时候咧，记得带多件薄薄的嘅外套啦。 民政事务局家庭议会， 香港电台第二台呈现 专责外家 晨光第一句。 妈妈，你都唔锡我嘅， 爸爸，我想要多啲零用钱啊。 国牧师、演说家亨利比切曾经讲过：不养儿不知父母恩。 今日起身讲的第一句，不妨就为同屋企人讲一声：有你哋已经好足够了。 采取经济刺激措施，在最大程度上增加就业，减少经济不平等。又认为要协助妇女和少数族裔，因为这两个群组在经济衰退之下所受的打击特别严重。阿根廷当局继续以可能涉及医疗过失方向调查球王马勒当拿的死因，再搜查多一名精神科医生的住所和诊所。最新被调查的医生有份在马勒当拿上月初接受脑部手术后担任医疗队成员。这位医生透过律师发声明，对自己作出的医疗决定感到安心。检察部门日前已经搜查另一位神经科医生的住所和诊所，他上月有份为马勒当拿做脑部手术，并强调已经尽力医治。日经平均指数报26,780点，跌6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12.61美元，卖出1813.4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52，日元104.27，瑞士法郎0.9，加元1.294，人民币6.574，英镑对美元1.342，欧元对美元1.207，澳元对美元0.738，新西兰元对美元0.707。

都睇到內地嘅經濟復甦方面嘅步伐都似樣啦。咁而官方嘅 PMI 數字方面咧，而且係連續呢個係九個月係高過呢個50嘅正水平界線啦。咁同埋亦都係一個叫做短期嚟講一個record high 嚟嘅。咁另外又睇翻嗰啲譬如好似新訂單嘅指數方面啦，或者係呢個係生產指數方面啦，都係比預期好嘅。咁尤其跟訂單指數方面咧，都係升咗 1.1 個百分點嘅話咧，都係反映翻咧需求係翻嚟咯。咁所以變咗嗰、那個通咧，嗰、那個係即係市場嗰、那個氣氛上面咧，都係環繞翻去經濟復甦上面。咁所以導致到咧啲傳統經濟類股份方面咧，都係向好嘅。咁就變咗個氣氛上面嘅話咧，都係炒呢個主題啦。 係、好，咁跟住咧，我 Kenny， 我想問一下有關呢個銀色債券嘅嘢。咁好多朋友咧身邊都會想幫屋企人咧去，即係睇下有冇得去申請啊、認購呢一個啦。咁尋日咧就正式開始認購咗啦。咁發行嘅額咧又加咗碼啦。咁發現尋日認購嘅人數同埋金額咧都係倍數增長噶。咁報紙就有講啦，每人平均嘅認購金額咧就介乎喺20万至到45万。但是都有银行说呢，他们收到最高的认购金额呢竟然是高达1000万、哦。 银发族真的 都 挺有钱、哦、轻松就拿1000个出来，哎，买一下Silverbond先这样。 但是有1000万又来买Silverbond， 那是不是其实那个回报都很好呢？ 是的，那先给 Candy 讲一下，喂，什么是Silverbond先，如果你刚刚留开心机。第二就是那个回报是不是真的政府包了底的，肯定会有这个回报的，是不是相相存嘅零風險噶，咁啊 ，Kenny 講下啦，唔該你。 嗱，咁啊，講真個回報好唔好就即係用咩標準嚟去睇咯。但係如果你話係個回報相較銀行嘅定期存款嚟講嘅，咁其實梗係吸引啦。咁但係如果相對買股票嚟計嘅，咁啊回報真係唔吸引啦。咁但係回報咧成同呢個風險又成正比噶嘛。即係你睇翻咧，基本上就係、如果你話係銀債嘅話咧，喺香港政府發行噶嘛。咁所以變咗咧，就係、是、嗰、那個叫做信貸嘅評級上面咧，就一定會高過銀行啦。即係你冇理由嗰個係你個主權評級係低過你所在嘅地嘅銀行噶嘛。咁所以如果你話以嗰個係信貸嘅情況嚟睇嘅，咁一定嗰個係評級係高過一般國際銀行嘅。咁但係當然如果你話以股票計，頭先講啦，回報就會遜色好多，但係股票就風險會大好多啦。第一就你嗰個股價有上有落啦。第二，咁你一間企業嘅一個係信貸評級就亦都係冇理由高過呢個政府嘅評級噶嘛，咁所以變咗相對嚟講個風險就會高啲咯。所以其實就好難直接咁比較嘅，咁就視乎翻你究竟嗰筆錢原本落嚟做咩嘅。咁如果你筆錢原本純粹我都係擺銀行定期收息嘅，或者係都係就咁擺銀行就算啦。咁當然銀債方面咧都係一個好嘅投資工具嚟嘅。 係咁啊，所以啲銀髮族嘅朋友或者屋企啲爹哋媽咪，我哋嗰啲爹哋媽咪啊，幫佢試下申請下嚇，咁啊睇下有冇少少茶錢賺下啦，咁樣啊，咁啊好啦，轉個角度都係講發行嘅，咁樣就係講緊 IPO 啦。啊，真係喺股票市場咧，有陣時咧，你都每一日都學緊啲新嘅嘢啊。咁啊喺年頭嘅時候，我哋學咗呢個物管嘅概念啦。咁啊 ，Candy 就教我哋啊點樣收租啊，咁樣點樣做物業管理啊。咁啊，物管股大行其道，跟住咧就到咧啊 B 仔股啦。啊，冇盈利唔緊要嘅，有呢個生物科技股。雖然我哋咧講咗都唔知係講啲乜嘢嘅咁樣。咁好啦，喂，今次今日又有新嘢喎，盲盒咩系盲盒咧？啊，即系我阿 Candy 一定知啦，即系因为要做股票分析。 盲盒啊，一个盒个盒啊， 一个盒系啦， 盲盒 系啦， 即系一个盒嚟嘅， 系啦，一个盒嚟嘅，亦都系盲嘅。点解会有一个盲嘅盒咧？ 哦， 原来咧系一个玩具嚟嘅，我都系啊，即系识咗钟哥啊，先知道咧呢个盲盒系咩嚟嘅。嗱，话说系咁嘅，咁啊呢个泡泡玛特咧，咁啊招股啊吓，咁啊闻说咧喺内地咧就风行一时嘅，因为佢嗰个盲盒嗰个系列啦，咁啊即系入边其实就系一个盒，咁但系咧你就唔知入边个公仔系啲咩嚟嘅。 哦，我知道啦，上次你都有提过类似福袋咁嘅物体， 系啦，一个纸盒，咁总之你要揭开个纸皮盒咧，先知道啊！今次抽到只乜嘢公仔咁样？哇！原来大陆好兴嘅，兴到一个地方咧，系哇个盈利增长好大噶。嗱，我就真系唔系好识啦。嗱，玩具我都有玩嘅，但系呢啲玩具我又少玩啦。咁样 ，Kenny 点睇咧？呢一个招股嘅股份泡泡玛特吓， 個普馬達咧，其實都係比較特別啲嘅，因為頭先先講啦，佢雖然係一個玩具嘅即係公司，不過咧佢係一個概念比較獨特，因為佢擁有好多 IP 嘅。咁而 IP 咧就其實你頭先講啦，就係話究竟裏邊啲咩公仔？咁佢啲 IP 嘅話咧，就其實係因為啲公仔係好流行，咁可以咧未來發展好多嘅空間，譬如發展去一啲即係影視啊、遊戲啊等等各樣嘢都可以嘅。咁其實基本上佢嗰、那個性質咧，其實好似等於我哋即係好細個嚟都玩啊扭蛋一樣啫嘛。咁點解你中意玩扭蛋咧？因為點解咧？你扭出嚟每一次嘅結果都唔同啊嘛。即係人嘢好得意噶嘛。即係你話俾你聽個結果係點嘅，你覺得冇乜趣味噶嘛。你要自己去摸索下，自己咧就去呢個有神秘感嘅話，越神秘感就越好玩啊嘛。咁所以而家就會出現咧，啲人會上癮，即係等於夾公仔一樣啫嘛。夾公仔你都會上癮嘅，因為你每次都唔知夾唔夾到出嚟，同埋夾到咩公仔都唔知。咁佢就捉到人嘅心理，所以變咗就會係即係好盛行喺內地。不過咧，玩具就有一樣嘢小心啲，嗰、那個盛行嘅周期咧未必太長。大家你都知啦，即係玩玩具嘅嘢都係其實都有少少即係貪新忘舊噶嘛。咁所以形成咗就係話咧，要嗰個玩具咧係長期流行咧，呢、這個對一間公司嚟講係個挑戰，等於手遊一樣。手遊嘅生命周期咧都係講緊兩三年嘅啫嘛。 係咁，所以即係你可能中意玩玩具，但係未必投資呢只股份。但你投資呢只股份咧，又未必玩玩具咁嘅。 呢個明白啦，即係用家嘅心得係啊。 因為你唔係間間公司咧都好似迪士尼咁勁啊嘛，迪士尼即係話你嗰啲即係米奇老鼠真係由我哋個爸爸影響喺到而家，咁但係佢個 IP 到而家都仲好值錢嘅，即係你呢啲係好經典，唔係個個即係卡通人物或者個個呢啲遊戲人物都可以維持咁長時間。 係啊，即係依家都去咗一個IP 嘅年代啊！你見咧美股方面，譬如 Miniso 啦，咁佢買咗嗰啲復仇者聯盟咧，哇杯又復仇者聯盟，水衣又係咁樣，即係周街吹佢個盈利增長都好勁臭。所以即系依家即系有 IP 啊，就得 IP 就得天下，系咪咁样？ 是王道啊！咁啊，讲完玩具，不如都讲下呢个赌股啊！咁啊，澳门咧，寻日公布咗今年十一月嘅博彩无收入咧，就按年又下挫超过咗七成，咁啊，连续十四个月都跌啦。咁系咪即系仲未系捞底嘅时机咧 ，Kenny？ 但股价升咗好多上嚟， 系啦，其实真系 股价已经系翻翻疫情之前嘅水平噶啦，因为其实嗱，虽然佢而家未 recover 啫，但系大家系人都知道佢最终都会 recover 啊嘛，因为你其实你都有改善嘅，因为你睇翻头先你讲话系跌咗70%，但系你相较头嗰十个月嘅话，第一个月话咧。佢每日跌八成嘅，其實跌幅係有收窄到。咁、個 trend 咧，其實你睇到係跌幅收窄，爭在個步伐係快定慢咁解啫。咁同埋你一定係最差嘅時間過去㗎。你由呢個完全係關閉賭場到而家你開翻，人流慢慢逐步增加，雖然唔係話增加到好似之前嗰個日均博彩收入去到八億幾，咁但係你個方向是行緊嗰邊啊嘛，所以股價係預先反應嘅，所以你見股價已經升大啦。 咁所以即係散股民咧，即係可能依家買反而唔係你話低流啊，可能有機會高追咗添啊。係啊，咁啊，最後講埋咧，呢兩隻新經濟股份啦，咁啊，美團點評其實出份業績唔差啦，咁啊，大行都唱好，但係琴日咧股價咧都麻麻地啊嚇，咁啊，唔知有冇機會都係跌浪啦。咁啊，呢個第一個問題，第二個問題咧就小米嗰度咧又有一件大事件，咁啊，呢兩隻股份都係散股民咧經常都會提喺口邊噶啦。咁啊，呢兩隻股份最後講埋佢啦，好嘛？唔該 ，Kenny。 嗱，美團份業績咧，我覺得就冇問題嘅，都對版嘅。尤其是咧，你睇到咧，就第三季咧按季嗰個外賣嘅收入增係44%，即係原本大家擔心就可能係依個疫情舒緩咗之後啦，外賣會減少嘅。咁但係睇翻數字其實唔係，因為啲人習慣咗依個係外賣嘅餐飲嘅 app 話咧，其實你見佢係不斷增加，同埋係已經變咗生活化咗噶啦。咁唯一就係趁好消息出貨啦，因為之前升咗上嚟。第二咧有個擔心就係話咧，通常入邊恆指成分股話咧，大家都會擔心每一浪即係跌一輪嘅，咁所以依個反而就留意一下咧，入邊成分股之後的情況係點啦？ 咁啊，即係小米就集資嗰個情況係咪都令人期待定令人擔憂咧？咁樣嚇呢、這個 嗱，佢係咩未來真係其實佢一定係要發展新嘅，因為其實睇翻小米方面啦，佢嚟咧就係透過依個係5G 手機咧，希望係加大進一步加大個互聯網服務。冇嗰個收入嘛，所以變咗咧，佢係即係進一步集資去投資嘅話咧，其實對經濟股嚟講就未必壞事嚟嘅。 咁所以可以留意翻啦。咁我早上咧非常多謝香港股票分析師協會主席 Kenny 鄧聖興幫我哋分析大市啊，唔該曬你啊 ，Kenny。咁我哋下個禮拜再傾。 唔該曬，拜拜。 最近经常听到乜乜群组感染，由火锅店群组到酒吧群组，仲有跳舞群组，无论系做乜嘢都好，都系一个群组。 所谓群组，自然就有好多人啦。 晨光第一线，疫情期间温馨提示： 尽量少啲去人多嘅地方，唔好怪我太长气，其实都系关心你。 阿 O 都关心下咧，买咗飞睇戏，但系咧因为疫情第四波咧，戏院再关门啊，而咧你买咗张飞系咪见财化水咧咁样？ 定系可以留住等佢开翻嘅时候再睇咧？ 嗱。有某啲戲院咧都有退票服務嘅，首先係啦，咁啊先講下有啲電影啦，咁啊因為疫情嘅緣故咧，上咗兩三日咧就未能夠上足一個禮拜咧，而煞停咗啦，即係包括華仔嘅主演啦，呢個熱血合唱團啦，上個星期四咧上映嘅，咁啊都未上夠一個禮拜，其實口碑都好好啦，即係我往後落嚟講嘅每一部都要講口碑好好啊，咁啊即係但係都無奈啦，咁因為疫情嘅緣故啦，咁啊有啲戲院同業咧都有同小弟去講啦，話喂其實戲院都幾安全，我好少戲院確診，同埋大家其實入到戲院咧好乖嘅，即係戴曬口罩。同埋真係會隔位坐咁樣，同埋喺戲院入面咧，本身都嚴禁飲食噶啦。依家咧，直情有兩三個工作人員咧，會睇住你睇戲咯。 嗯， 佢真係成程咁翹住隻手睇住你啲人有冇除低口罩啊？即係有冇偷偷飲水啊？有冇傾偈啊？除低口罩咁樣咁樣，呢啲都係 有啲防疫措施啦，已經都做得幾足夠。 咁但係咧就被迫煞停啦。咁啊即係電影即係幾套都係啦。咁啊即係咩《屠玉兄弟》啊，《一秒拳王》等等等等啦。咁啊都係比較令人哋覺得啊，即係有少少失望啦。咁連阿姐都影響到喎。嗱，汪明荃咧就同呢、這個香港中樂團咧兩場音樂會咧又要再度延期啦，咁阿姐咧都同媒體表示啦，相當失望啦。不過通常相當失望咧，每個媒體人啦，以至演藝人咧都會講相當失望，但係冇辦法啦，因為疫情嘅緣故咧，我哋同心抗疫啊。 係啊，冇辦法，即係健康要緊。 係啦，希望捱過呢一關咯。咁改期嘅咧就可以唔使退票字嘅。咁但係你話喂買咗張飛你話想退票咁樣，戲院咧都有幾間有呢個退票嘅服務嘅。咁大家喺佢雖然你話喂戲院閂咗門喎，咁但係佢都有啲員工喺入邊嘅，咁大家可以。譬如今日去到戲院辦理一啲退飛服務咁樣，因為都估唔到啦，有啲人買飛睇戲係買到禮拜六日噶嘛，即係譬如我想約Kitty 預早約啦，你唔係諗住即日約啊嘛？ 梗係啦，係咪先？即係預早，即係可能約定禮拜六諗住同你睇嘅， 買個靚位， 禮拜一嘅時候諗住，譬如睇嗰啲日本動漫《鬼滅之刃》咁樣，係咪先？咁呢啲電影 即係要預早買，因為呢啲咁搶手咧，你遲咗買可能啲位就差咗好多，同埋好似你咁講。而家又隔曬位咧，其實可以買嘅位置又冇之前咁多啊嘛。 唔止啲位置差咗啊，係你想一票難求啊！你睇《鬼滅》嗰啲香港累積票房接近2000多万咧，即係好多捧場客噶嘛，所以咧，即係如果你。想原先想睇就一定要預早買飛，但係又因為你預早買咗飛，所以你而家又要去到一趟戲院，但係冇得睇戲啦，你要退票咯。咁啊，呢啲都係即係第四波疫情之中嘅一啲叫做新嘅措施啦。咁啊，更加多就係可能一啲舞台劇嘅工作者咧，咁啊原先啲飛又係賣曬啦，咁但係又係冇辦法啦，即係可能入曬台溫咗第一場、第二場，咁第三四場就冇得做啦。咁同埋即係復期都未必有希望，因為嚟緊嗰個期可能。已經去到下一個劇目了、你冇得侵佔咗下一個劇目的一個檔期咯。咁啊，希望買咗飛的朋友咁啊，同所有嘅演藝工作者講聲唔好意思啦。不過咧，呢段時間我哋真係做好自己先，咁啊，同心抗疫啊嚇。咁啊，打低病菌。 貿發局熱線 TDC Hotline。 早晨，早晨，今早TDC Hotline 思芬繼續喺度啊 ！Design Inspire 創意設計博覽咧，聽日就會開幕啦噃。香港貿易發展局服務業拓展高級經理廖善儀小姐咧，上年咧其實亦都有同我哋介紹過噶啦。啊，仲記得咧當陣時現場咧有一個嚟自英國超過兩米高嘅機械人咧，都非常之矚目噶。咁今年咧，我哋亦都請嚟咗阿 Peggy 咧，就同我哋介紹一下今年 Design Inspire 有啲咩矚目嘅地方先。早晨 ，Peggy。 早晨啊 ，Stephen， 多謝你仲記得我個。 機械人啊，我哋做咗三屆啦。咁我哋今次第四屆個 Design Inspire 咧，會係轉為網上版嘅。但係轉為網上版咧，其實都有好處嘅。第一，我哋由過往嘅三日，而家可以做夠七日，大家可以慢慢睇，又唔怕行到腳軟啦。第二個好處就是可以看完再看，因為創意其實很多時候是靈感，我想譬如看到一些東西可以過兩天可以再回來又再看 下。今年其實 Design Inspire 轉了去網上那裡舉行，展出的作品方面和之前會不會都有些不同的地方呢？ 我們有些相同，但也有些突出的相同地方，因為我們依然會展出很多世界各地的創意。以往實體我們有日本、意大利、澳洲、中國內地很多地方設計的公司或者設計家都會有他們的作品在這裡。今年我們就算網上版，他們一樣都會展出他們的作品的。另外不同的地方就是因為始終是網上版，當然我們就覺得一定要有一個互動的體驗。其實我們一路 Design Inspire 不嬲都有個宗旨，希望令到更多人可以留意到怎樣結合科技和創意，所以我都會展示很多跟科技有關的設計項目。第一，我們有很多小遊戲，我們這些遊戲年輕人啊、設計師啊或者小朋友都可以去嘗試一下嘅。譬如你可以打一行字啊，咁佢有個電腦個 program 咧，就直接可以幫你創作一個畫面、一幅圖畫出嚟噶啦。咁另外喺視覺方面咧，我哋就會突顯一下，因為而家都好多用無人機去拍攝啊，無人機去拍攝佢攞到嘅角度啊，無論喺拍戲啊或者影相啊，咁無人機係做到好多我哋以前可能做唔到嘅效果啦。咁我哋今次咧就會特別顯示好多用無人機去拍攝嘅電影啊或者視頻嘅。另外一方面咧，就係嗰個聽覺啦，聽覺咧都可以同人工智能去結合嘅。其中有一個，譬如佢用咗天氣嘅數據，用咗人工智能去分析，再創作咗一段管弦樂曲出嚟。咁就請翻一隊管弦樂隊去將依一個嘅樂曲咧去演奏出嚟。我哋好想俾大家可以了解咧，科技咧係可以輔助我哋嘅創作，但係始終咧人嘅智慧同埋創意咧先可以更好咁把握依啲科技，去發揮呢啲科技嘅。咁所以我哋想俾大家可以體會到呢一點嘅。 咁除咗配合新科技嘅互動體驗之外啦，咁唔知 Design Inspire 咧邊一啲嘅部分內容咧係會以本地創意為題咁樣嘅咧？ 同個疫情有少少關係啦，大家無論喺經濟啊、生活上啊，都有啲改變。咁所以咧，我哋今年個大嘅主題咧叫 Design for Good， 希望咧鼓勵大家咧發揮少少嘅創意，就算喺一啲挑戰下咧，都可以有更多嘅正能量同埋發掘生活嘅美好嘅。咁啊喺呢個題目下咧，我哋有幾方面啦。一方面咧，就是有關保育和環保方面，我們跟香港設計師協會攜手合作，他們的設計師就以一些循環再用和回收物料做了一些創作。另外我們亦都邀請了一些設計師就保育的題材做了一些作品。另外還有一些復康人士和有讀寫障礙的小朋友，他們的藝術創作是很有意義的。 除了去展出各種的設計之外，可不可以都介紹一下 Design Inspire 將會舉辦的一些活動呢？ 是Design Inspire 我們每年都有很多活動的，今年我們都不例外，雖然是網上，我們有一系列的網上講座，今年更實用性的，譬如我們針對希望給所有的設計師可以聽到，例如他們在做生意的時候遇上一些生意的糾紛，其實他怎樣可以用調解的方式去解決，或者其他的法律方式去解決呢。另外一些實用的題目就是可能在稅務方面，如果你要做一些內地的項目或者是其他海外的項目，應該怎樣注意那個匯款同埋有關嘅税項方面嘅處理啊，咁另外 workshop 創意工作坊咧，我哋有網上嘅創意工作坊。呢個工作坊咧，變咗大家咧就可以坐喺屋企，一樣可以做到好多嘅小手工啊，同埋工藝啊咁。咁我哋就會事先將呢啲嘅物料咧，就會送到佢你嘅府上或者你嘅公司。咁你攞住物料咧，就可以跟住嘅老師喺個網上上堂噶啦。咁另外我哋仲訪問咗好多香港嘅設計師，佢哋做設計背後嘅理念啊，佢哋嘅心路歷程啊，咁我諗亦都可以俾一眾嘅設計師或者有意成為設計師嘅朋友咧，可以分享一下嘅。 最後咧，可唔可以都介紹下 Design Inspire 嘅一啲詳細情況，例如日期同埋時間咁啊？ 好啊 ，Design Inspire 咧就喺聽日12月3日就開始噶啦，今年係7日嘅，咁啊一路至到12月 9號。詳情可以在我們的網站 www.designinspire.com.hk 那裡拿到更多的資料的。最後都要補充一句，縱使生活再幾多挑戰都好，我們憑著創意一定可以令到生活更美好的。 今天謝謝你 Peggy， Thank you。 好，多謝。 Design Inspire 創意設計博覽將於12月3號至9號舉行，歡迎大家到活動網站參觀。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八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政府今日起收紧防疫措施，游戏机中心、游乐场所、卡拉 OK、公众娱乐场所、麻雀天狗稍落处所同泳池必须关闭。餐饮业务处所堂食提早到晚上十点结束，不得多于两人一台，顾客人数上限维持入座率一半，离开餐台时要戴口罩。限聚令由四人收紧至两人，没有食物或饮品供应的婚礼人数限制收紧至20人。另外撤销宗教活动和本地游旅行团的群组聚集豁免。政府說行政會議原則上同意和群組聚集、戴口罩和病毒檢測相關的定額罰款應該以倍數提升，以達阻嚇作用。內地過去一日新增9宗新型肺炎確診個案，有2宗本土病例來自內蒙古，7宗是境外輸入病例，其中廣東佔3宗，沒有新增死亡個案。內地累計86,551宗確診，4,634人不治。嫦娥5號探測器成功著陸月球正面的預選著陸區，並傳回著陸影像圖。地球時間昨晚10時57分，嫦娥5號探測器的著陸器和上升器組合體從距離月面15公里的地方開始實施動力下降，逐步將探測器的相對月球縱向速度從每秒大約 1.7 公里降為零。降落期間，探測器先快速調整姿態，逐漸接近月表時，再自動檢測障礙，選定著陸點，開始避開障礙，緩速垂直下降，平穩著陸在位於月球正面風暴洋的呂姆克山脈以北地區。著陸器的相機在著陸過程中拍攝了著陸區域的影像圖。美國司法部長巴爾說，目前沒有發現證據顯示上月舉行大選期間存在足以改變選舉結果的大規模舞弊行為。巴爾說，檢察部門和聯邦調查局一直就相關舉報進行調查，至今沒有發現實質證據證明現時的點票結果是基於作弊。美國主流傳媒早已推算拜登為總統當選人，爭取連任的總統特朗普至今沒有承認落敗。他一直指大選出現舞弊和涉及選票的欺詐行為，但沒有提出確實證據。他的陣營在各州提出選舉訴訟亦大多失利。分析指巴爾的說法對特朗普來說是一次打擊。日经平均指数报26,836点，升49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12.92美元，卖出1,813.82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52，日元104.26，瑞士法郎0.899，加元1.293。人民幣6.574，英磅對美元1.343，歐元對美元1.207，澳元對美元0.739，新西蘭元對美元0.707。天氣方面，本港今日天晴乾燥，日間最高氣温大約23度，吹和緩東北風。展望未來兩三日天晴乾燥，氣温逐步下降，接近週末，新界早晚相當清涼。现时气温18度，相对湿度7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

我摸佢哋嘅感觉咧，佢哋个质感好得意， 系 即系系会我摸嘅时候同佢哋玩嘅时候咧，我系唔会记得，即系我会忘记晒所有嘅问题，系嗰个 moment 好享受同佢哋一齐咯， 即系你觉得佢触感好舒服， 系啊，同埋即系俾到一种。comfort 我咯。 哦，哎，我见到呢张相啦，嗰只手工系啡啡黄黄色咁样嘅， 好得意啊！ 我、其实好精灵个、样。 系啊。 平时要点样照顾噶？ 其实佢哋都容易照顾嘅。咁、折角手工咧就通常系食一啲蟋蟀啦。 系。 咁我都会。在屋企摆一盒蟋蟀喺度，跟住仲要喂埋个蟋蟀， 系即系一只咁样放落去俾佢食咁样。 系啦，跟住 蛇咧， 蛇咧就食mice 哦，小老鼠白色嘅， 系啦， 系哇，即系本身 Janice 你个人系唔惊呢啲蛇虫鼠蚁嗰啲嘅， 唔惊，系都好过瘾， 好大胆啊！啱啱睇到你另外嗰只蛇仔嗰 相，系两个月咋？ 系咯，我初初离远睇咧，我以为系一个首饰嚟噶，因为你摆喺个手掌嗰度咧，我以为系唔知系嗰啲手链啊，定系咩嘢？原来真系一条真嘅蛇仔嚟嘅， 一条真嘅。 你有冇帮佢哋改名啊？ 有冇帮？有啊，我条蛇叫做 Pollux，Pollux 系啦，跟住我个手工咧叫做 Little Foot 小脚板， 系 Pollux 有冇意思噶？ 有啊，喺 Greek 文咧就系代表好甜。 好甜 yeah, ，very sweet， 系，但我见佢个颜色都好 colourful， 系咯， 所以好衬呢个名 系嘛，衬呢个名， 系，但我想问咧，爬虫类，因为我自己冇养过啦，我就一路即系细个到大都系养狗仔，爬虫类系咪都系咧？你叫佢，佢会唔会应你？即系有冇啲咩交流？ 佢会噶，佢会嘅，佢会应噶，即系佢系人，即系以为系冇反应，但虽然冇猫同狗咁热情啦，但系佢哋都会有反应噶， 咁都开心咯、啊，即系有宠物。在家无论是爬虫类又好或者是猫仔狗仔都好 都开心、 就是、都很开心、啊、即你会很期待回去即摸下它、 啊、 最重要你说、哦、它又、听你叫它的时候它会有反 应的 是啊咁都 即叫 Pollux 的时候呢、它会打喊佬咯它会 好大个其实是想吃东 西跟住它听到我爸声它会出来咯出来见我 哦哦，佢會唔會需唔需要混喺一個玻璃箱？ 要啊， 係啊，因為揾要佢，唔知爬咗喺邊度。 係啊，要啊。 咁除咗喺呢段時間，阿 Janice 咧就多咗兩個寵物寶貝之外，咁有冇其他嘅習慣係都改變咗？因為可能真係、譬如 show 啊、event 啊嗰啲，全部都少咗啦。 係啊，多咗時間做 gym 啦，同埋去寫歌咯。 咁最近派嘅新歌係咪都係？呢段时间做嘅咧， 都系啊，即都系大概四月到去写嘅， 系就系、呢一首带走你的垃圾啦。咁呢首歌咧就系、一首几有鼓励性嘅情歌啦，就想叫啲人咧，如果你系喺一段好差嘅关系里面咧。即係你可以瀟灑啲，你可以叫佢唔啱嘅對象咧，直頭係帶走埋佢所有嘢垃圾，你走啦咁樣，係啦。咁啊 ，Janice 咧，其實呢一個係你自己少少親身經歷嚟嘅，都係。 佢即係一個過往嘅關係啦。咁呢個關係其實好唔健康嘅。咁、可能自己孤獨啊，或者自己好似 attach 咗佢嘅時候咧、就好似放唔低。呢段感情，但系心里边已经知道，其实嗰个人系唔系最好。 系呢、這个我估系好多女仔啦，特别系咁男仔有时都会嘅，即系好 attach 喺呢一段感情里面嘅时候，即系明知唔啱，或者对方真系同你想象嘅好唔同，但系都。有好多原因啦，即系你都会觉得，诶，咁继续睇下点先啦，咁就其实嘥咗好多时间，或者根本你知道系冇将来嘅，咁你都。仲係即係走唔到咁樣，好似著咗魔咁樣。 係啊，同埋真係，如果你知道即係你同佢嘅嗰個價值觀啊，所有即係未來嘅 plans 都唔同你一合咧，你都係 唔好喺度嘥時間。 但係呢一個係咪會唔會係阿 Janice 你有咗信仰，或者係即係經歷咗好多嘢之後，先得出嚟一個體會咧？即係我估年紀輕啲嘅，或者即係拍拖嘅經驗冇咁多嘅時候咧， 你 唔會 諗得咁盡，你唔會諗得咁遠咁。咁你係我係去到一個地步，係我已經可以即係 settle down 去有我自己嘅家庭嘅時候，我會諗呢啲嘢咯，即係我會想嗰個男人去 take care 我，is 一個好穩定嘅人咯， 係， 即係心理上啊，性格上啊都穩定咯。 好啊，咁啊今朝早咧，我哋一齊聽一下 Janice 慧蘭嘅呢首新歌《帶走你的垃圾》，咁啊希望我哋下次見唔使隔咁耐啦。Thank you。 走吧，別留下你數跑。重光之后没人用你灯泡，从未求善养，请你收好你银包，收拾用面做那黑泡，这生物亦难管教，因我如何厚待到来见效，音乐近来就觉很吵，曾经亲密现时就似打搅，情话和誓约未得将我言意欢闹，那天珍贵都像新物，如今讨厌都像废物，来日你或会变，但我都没有福等这日，真心已不再剩下包装盒，里面的你已去了共他嬉戏，谁还要留住你的吻，带走伤害，带走你的爱，我很骄傲，我不叫乞丐，能为求恋爱情完全不爱，可爱的你好好的你也掉进垃圾袋， 我是林慧，每朝见到心爱的人笑，全日都会满足100分啊。 如果是以前呢， 是 成日讲电话， 是 会被人闹啊。阿妈话做咩成日讲电话， 讲到电话热晒。 但是现在我们今朝成日都是听电话。 是啊，我们今天接通了白全浩的电话。 喂，早晨啊。 早晨。 是啊，轮到我在个电话里面匿埋同大家见面啦。 不要讲那么多电话。 是啊， 阿妈闹的。 所以我们讲到九点啦，好不好 啊。但是你跟你阿妈讲电话里面那个是梁荣忠。咁啊咁啊。 照闹 可以讲耐啲喎。 照闹。 喂，不过今天呢好想同大家讲啊，其实每一年去到十二月份的时候呢，好多人呢都会做好多不同的运动。点解呢？因为好多的譬如一些长途比赛，譬如马拉松啦，或者一些山野的比赛呢，其实都会摆在十二月啊一月呢啲时候嘅。 今年冇啦， 今年冇啦，香港当然冇啦。咁目的都是因为諗住呢个时候呢，原本就觉得凉凉地，咁令到大家个状态可以好啲嘅。嗱，香港嘅马拉松呢都仲有嘅。咁但係呢就要睇下个疫情发展系点啦。咁原本呢就举行嘅时间亦都褪迟到去到出年嘅一月。咁到时又再等啊，到底大会方面嘅通知系点样啦。 我个人自私啲讲得唔得？ 好，请讲。 停一年啦。 停一年係嘛？ 其實 有好多叫做呢啲呢類型嘅活動咧，都已經停咗一年嘅啦。咁所以大家就會覺得如果今年再停，可能會停兩年喎。好多活動都咁啊，到底係點咧？咁啊，唔知。 我個人再自私啲講啲啊，再停多年， 再停多年，休息多年係嘛？ 因為而家我哋好難，即係好難去預測到啊。 係啊， 即係最緊要係。大家嘅安全最緊要， 係呢個我都肯定係要認同啊，因為健康係最重要， 呢個最緊要 啊，即係大家諗住去做運動跑步嘅，其實目的都係為咗健康噶嘛。咁如果你去跑步嘅時候，原來有個危機喺度嘅，咁就真係唔係咁好啦。咁但嗱，除咗香港之外啦，其實唔同嘅地方佢哋仍然咧繼續舉辦呢一類型嘅大型賽事嘅。好啦，點解會講呢啲大型賽事同大家分享一下咧？咁樣係因為等大家 聽住都望梅止渴。嗱，唔係淨係跑手可以望梅止渴嘅，甚至乎譬如屋企嘅聽眾，我平時唔係跑開步嘅，都可以聽下，原來都幾特別嘅。 即係你會如果你作為一個運動嘅人，自己冇得做，見到人哋做，你都可以會有一種喜悦㗎。 即係等於你好肚餓，但係你冇得食，你望住人哋食， 係咪 㗎？嗱，我而家咪正直就係冇得做運動，睇住人做運動嗰個心情 咯，都會開心㗎。 都会戥人开心。 唔怪之我成日见有啲人咧去见人哋举铁咧，哇正啊，哇！ 唔系佢其实系睇紧旧铁啦，定系睇紧其他嘢咧？ 够肌肉 系，够 肌肉，肌肉都好睇嘅。咁但系如果你话先讲啱啱过咗个礼拜六日啦，咁喺内地咧有三个唔同嘅马拉松咧都系同时间举行嘅。好啦，马拉松都唔系重点，我反而系想讲下咧，譬如我哋讲紧成都啊，成都嘅马拉松，而家呢個馬拉松嘅玩法咧好特別嘅，因為除咗係有啲專業嘅考試，佢一定係計時間嘅。咁但係點樣可以有咩辦法吸引到其他人都去做呢啲咁樣嘅運動，跑得咁辛苦啊？咁就係利用馬拉松入面好多嘅嗰啲點子啦。所謂嘅點子咧，就即係佢入面擺咗好多唔同嘅美食喺入面嘅。咁呢一樣嘢係啊，一路跑步一路食嘢噶。 哦，即係你跑到第一個街口嘅時候咧，可以打邊爐。 我以前都試過跑街馬咧，街馬其中即係香港其中一個比賽咧，佢係以嘉年 華 Kitty 玩嗰個係。 咩啊？咪就系你哋冇去嗰个咯。我话俾你听啊，钟哥，有一年喎，咁我哋做晨光啦，咁然后就系白元浩喺度讲跑步啊，跑步啊，咁然之后我啦，佢啦， 阿欧啦， 林子维啦，同埋阿欧啦，四个人就报啦，就跑呢个街马都系十 K 嘅啫。到嗰朝早咧，得翻我一个去，佢哋全部甩晒底。 嗰日先甩底啊！ 系啊，唔系有一两个，应该前一晚十一点几嗰啲就话唔嚟啦，又话病啊，又话唔舒服啊， 肚痛啊咁 样。咁到底小白你嗰次系点样啊？ 我唔记得我嗰次做咩甩底，但我系甩咗底嘅。 但系嗰一次 嘅哇，呢啲咁嘅人咧，仲喺度轻轻大过，我唔记得咗嗰日咩事，总之我冇嚟咯。哇，你又似 你睇我个人几好，仲同佢做朋友。 我个人咁敦厚咧，呢啲位都应该系真系病咗，所以去唔到嘅。 咁都应该系 攞咗医生纸嚟啊，病。 但真的挺好的，你蝕了啦。那次那個街馬都很好玩，就是中間可能去到三公里啊、七公里啊，即它都有些區域呢，它不是普通給你即一粒華梅啊或者一塊餅乾啊，它直頭是有蝦餃燒賣那些吃的。 等一下，為什麼我們要做運動呢？我們想身體健康嘛，身體健康即應該怎樣控制飲食啦，吃得健康一點啦，做蝦餃燒賣。 另一件事，為什麼很多人說做運動呢？就是为了吃更多东西嘛，他现在就满足了你两个愿望 咯。哦，吃啊，吃完之后怎样？跑啊， 跑啊， 跑回他。 是啊。 喂，但如果崔杰同也有玩过这一类型的比赛啦，不过成都马拉松这个呢，他补给的物品呢就特别少少啦。因为佢系补给咧，我同你都好中意嘅麻辣川菜。 哇！ 呢、這个真系人生一大挑战啊！平时咧，你话食完可能我食虾饺烧卖啦，我最多跑唔到步嘅原因，因为佢揞住个胃。頂住咗，係啦，搞到我呢度跑嘅，哎呀個胃好似抽下抽下咁啊，跑唔到啦。但如果你話食麻辣嘢嘅話咧，佢絕對係一個大嘅挑戰，因為佢唔單止會揞住你個胃，佢直頭會令到你一種火燒心嘅感覺。係啦，咁但係有好多人就話到啦，點解我哋都要參加呢一類型食麻辣火鍋、食麻辣嘢嘅馬拉松咧？第一挑戰啊，第二佢哋就話，因為我哋喺成個嘅跑步過程入邊咧。呢一批人時間唔係佢哋嘅終極目標，因為終極目標嗰啲咧就應該望過嗰啲麻辣嘢就直行啦，佢哋淨係攞水嘅啫。咁但係就太多人咧，就係因為為咗可以同成班人一齊玩一個遊戲，因為而家馬拉松已經變咗就係佢要吸引好多人咧，當係一個 gathering， 甚至乎當係一個團聚嘅玩意啊嘅一個機會，令到大家咧一路投入去嘅時候咧，就一路借住呢啲嘅機會俾佢哋去跑步。咁令到佢哋咧就帶出一個健康嘅信息嘅，咁所以你話喂健康信息，如果我真係麻辣嘅話，係激得滯。你問我，如果我係跑手嘅，我都覺得激得滯。我跑嘅話咧，我聞唔到我都覺得已經辣啦。 唔係咁，但係大家掛住食嘢嘅時候，會唔會唔跑㗎？即係去到第一個 checkpoint 嘅時候，不如打個邊爐先啦，食耐少少啦，咪唔好走住，咪加多碟菜啊咁樣。 呢個咧就要睇大家嘅攻略啦。佢本身如果淨係講半馬啦，半馬就21公里啦。 佢已經有14個補給站。咁你諗下14個補給站，其實佢每大概一公里多啲，佢已經係有一個補給站，有唔同嘅食物去到俾你食嘅咯。如果你真係要一路你要跑曬佢嘅話，你其實你要食曬咁多個食物咧，都係有難度。即係除非你跑得好快，即係你呢頭食完個麻辣冬菇，你轉頭要跑得好快，再去前面食埋嗰個麻辣串燒，即係你要食曬咁多道咧，其實你都好考慮呢個功夫。 呢個世界真係變咗。 但我覺得好有期望啊！ 點解咧？ 即係當你食完串麻辣冬菇嘅時候唔夠喉，我跑快兩步就到下一個麻辣。 咁住咗你个胃，你已经跑唔到喎。 应该唔会食到咁饱嘅。 你哋细个有冇上体育堂噶？食完嘢唔好即刻做运动啊，会肚痛噶。 所以有少少颠覆我哋细个嗰个嘅学习嘅嘢。不过咧，如果除咗内地呢个之外咧，台湾即系疫情又比较上轻微啦，佢哋都有佢哋自己嗰个马拉松比赛嘅。佢哋个马拉松比赛咧又有好多唔同食物咯。好，我哋睇下佢嗰个餐单系啲咩嘢先。有牛扒，烧牛扒。另外亦都有呢一个蒜蓉焗鲍鱼，佢哋又有 呢个真系硬胃啊！ 呢个系硬胃，仲有啲咩咧？仲有龙虾、烧龙虾，咁你跑过嗰啲跑手咧，其实你基本上就好似平时攞水咁，佢已经整好晒一碟碟，攞完。师傅你喜欢吃什么、你就可以一路去吃。 这个世界真的变了，我刚才都说。为 什么呢？ 运动就运动呢。我经常看很多那些经典的电影又好，又或者是卡通片都好。一去到运动，他们的精髓是什么？就要令到你有一种的要专注在这个动作上面，令到你有一种身体的调息。然后呢就可以爆发小宇宙了。咁而家唔係喎，原來我點解要跑啊？因為我為咗食咯， 跑得快好世界喎、 就是。我點解為咗跑咧？就為咗有得食，即係奇怪喎。 同埋仲要跑得好快添喎，鐘哥。因为你跑得慢，可能前面嗰档咧 食晒噶啦， 俾人食晒噶， 卖晒啦龙虾。 喂，喺人生里边啊，我哋成日都要咁样噶啦，正所谓即系行得摸冇鼻哥啊嘛。 系啊， 我哋人生日日都已经系咁样嘅时候，我去做运动啫，我做运动都要我跑得快，咁我几时可以过一啲慢活嘅生活咧？冇噶咯。 嗱，但系又咁 讲嚟咩？真系吸引唔到你咩？咁多美食、跑一转嘅话，你就可以食晒美食展咁 去到我哋呢啲年纪，你摆个美女都冇用啦，已经更年期都过鬼 咗。我唔信。我唔信，你讲大话。 窗满白了花，似属于昨晚。梳化堆满衫，两件飞上了吊架，掩着脸左边可有人刚刚打欠。我连看有你，却在等。再试探，怎么忐忑得惊？八餐半挂花、咖啡粉有吗？半杯水够吗？大半晚的气喘不够，此刻尴尬，解释斟满它，有些手震吗？情人别随便附着加野情债，你应该走得满足，但再话大门极重。We can kiss a little again and again and again。 8:58，听紧有叶巧林 Misha 嘅《二人份》。 当年， 今日， 当年， 今日， 12月2日系一年嘅第336日，距离一年结束仲有29日。2007年12月2日，地铁有限公司透过服务经营权营运九广铁路公司网络及业务，两铁正式合并，改名香港铁路有限公司。港铁系统共有10条路线，合共长256.6公里， 大部分日子提供每日约19小时服务。港铁列车数目由地下铁路公司成立时的140卡增加至1863个车厢。现时港铁公司除营运铁路之外，亦从事多元业务，透过利用铁路资产及专业技术拓展其他业务领域，增加收益。12月2号出生的朋友具有强大精神力量，视野广阔，能够作出诚实与正直的判断，性格强悍，容易导致压力而向周围的人发脾气。如果你是这一日出生，繁复的路线工作会配合你性格的特质，还是会令你烦躁不安呢？今日回望当年事，对你有些什么启示？对于日常生活的工具，我们会用什么心态面对？随着时间而变，还是随着环境而变？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讲隧道情况。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只系近住管道入口车多少少啦。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学园街，加士居道去红隧排到骏发花园，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咧就车多，龙尾接近虎山道桥底。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方向，近住观塘警署一段慢车。喺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青龙头一段繁忙。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车多，排到和斜村。咁另外啦，九龙城嘅东正道由于有爆水管，东正道来回方向近住乐善道一段咧都系全线封闭。九巴路线二号 D 要改道行驶。大埔道有水务急收啦，大埔道去呈祥道方向近住龙悦道咧都系全线封闭。九巴路线72号同埋81号都要改道行驶。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黄竹坑道埃索油站桥面来回。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同心抗疫，我哋必须护己护人，减少社交接触，尽量留喺屋企，避免社交聚会同到人多嘅地方。在可行情况下留在屋企工作，不要同人握手，还要避免聚餐，做好以上措施，同心合力防止新型冠状病毒在社区传播。上 chp.gov.hk 了解更多防疫资讯。 第四十三届十大中文金曲音乐说， 音乐话你知，寂寞可以有不同的理解。 其实寂寞就如自己 音乐话，两个人彼此深爱，亦都能互相伤害。 矛盾是因心爱着你知吗？谁期望这刻拥抱完，然后吵架？ 第四十三届十大中文金曲音乐说。 9:07，投资 O2O 阿 O 同大家讲讲隔晚美股表现啦。受疫苗咧快将分发嘅利好消息刺激底下咧，美股三大指数啊踏入12月啊第一个交易日咧再爆上去啊，标指同埋纳指咧再创咗收市嘅新高啊，道指咧收报29,823点啊，升咗185点啦，标指都升40点，纳斯达克指数咧升咗156点嘅，大型嘅科技股咧普遍做好啊，亚马逊咧今年啊假期嘅旺季咧销售咧系历来最好嘅，刺激股价咧升1.64% 吓。至于苹果公司 Facebook、Netflix 全部都升啊！星期三嘅早上啊，希望大家咧都系啊可以咧升得高啲啊吓，唔系讲紧啊个确诊数字啊，系自己嘅心情指数啊。OK， 林慧够钟上堂啦， 9点钟听一听麦斯芭比 Miss Lam Lam。 今朝早嘅麦斯芭比 Miss Lam Lam 咧，再次请嚟教协理事同埋幼稚园校长关淑玲校长。早晨啊，关校长。 早晨啊。 嗱，上个星期咧听完你讲之后咧，大家都好似个心都定一定。不如今个礼拜咧再请教下关校长啦。如果咧好似我呢一类咁样嘅在职家长咧，面对住我哋嚟紧停课，可能都要2021年先再见到啲同学仔嘅时候咧，到底有冇啲乜嘢嘅建议？例如系点样安排啲小朋友咧喺屋企嗰度咧都可以学习到咧？ 喺屋企其实好多嘢都可以帮小朋友做到嘅。咁我谂即系尽力啦，家长又唔好俾自己太大壓力，亦都唔好將啲壓力轉移咗去咗小朋友嗰度。如果唔係咧，就一家人就大家都會好辛苦。咁我覺得即係同小朋友做一啲任何嘅嘢都係嚟得自然啦，揾翻自己嘅時間啊、安排啊，咁係比較會理想啲啦，同埋舒服啲咯。咁其實喺屋企都好多親子活動咧，建議翻家長同小朋友做啦嚇。咁當然啦，要時間啦。咁其實我都想話俾家長聽，親子關係係著重有質素嗰個親子關係嘅建立。所以咧，時間即使係少少，但係如果有質素咧，我覺得已經係足夠。咁所以家長就冇話啊，要擺好多時間喺小朋友身上面。其實每日少少咧，我覺得已經係好好嘅啦。即係儲埋，每一日少少咧，咁其實嗰個親子關係就係咁樣建立，小朋友嘅學習亦都係咁樣建立咗嘅。咁幼稚園小朋友都係細啦，咁但係我覺得依家啲小朋友咧，其實佢哋對嗰個時事嗰個留意都係即係好敏感嘅。有時候你睇到新聞啊，或者疫情之下，甚至幼兒班，我覺得都可以咧，按翻佢哋共曬年齡咧，有一啲好基本嘅，同佢哋做一啲嘅新聞分享啊，講翻佢哋嘅感受。我覺得其實依啲都係一個喺我哋疫情之下，俾小朋友一個好特別嘅學習。依啲學習係可能書本啊，或者課堂都未必做得到，尤其是依家停課，根本喺課堂根本就老師想同佢做一啲新聞分享都未必做得到啦。咁變咗家長，我覺得啊，就算睇完新聞，同佢有少少傾翻，我覺得已經係做咗一啲嘢去幫到小朋友，譬如大啲嘅小朋友嘅，咁唔係淨係睇香港疫情啦嚇，可能咧擴闊到啊，睇到世界各地咧都有呢個疫情，可以請小朋友講翻啊，你睇完呢啲新聞有咩感受啊？又或者香港其實個疫情都每一日不斷變化，依家又有好多跳舞群組啊，乜嘢群組就會散播病毒啊、傳染咗啊，咁其實都可以同小朋友分析翻點解呢啲人做咗呢啲活動之後，就個疫情咧就會咁嚴重咧？咁其實都可以幫小朋友去理解一下啦、分析一下啦，或者去講下佢嘅感受啦，講下佢嗰個嘅意見啦嚇。咁又或者啦，依家疫情即係對我哋即係香港嘅影響，咁可能小朋友最切身嘅就係佢知道佢自己都冇得翻學，好啦，又或者去了解到爸爸媽媽都可能佢哋嘅工作受到影響，可能未必日日翻到工要在家工作，又或者咧可能有啲父母都因為咁樣失業啊嚇，甚至旅遊啦嚇、經濟啦，我哋呢啲都受到影響。其實我覺得呢啲都可以按翻小朋友嘅年齡層咧去作唔同程度嘅一啲分享啦，同佢哋有啲嘅分析。咁我覺得呢啲都係一啲好特別嘅學習嚟嘅。 其實都係噶，往日咧親子互动同沟通咧，好多时都系话咧建基于日常生活见到嘅人啦，同埋事情啦。咁啊，藉住今年咧，都留意到因为新冠疫情嘅爆发咧，无论系小朋友嘅绘本啊，网上嘅短片咧，都多咗好多咧，系讲关于呢个疫情或者认识个新冠病毒系乜嘢啊，教大家应该点样去预防呢啲病毒啊等等。连内地都拍埋电视剧讲，点样去处理呢个疫情咧。咁所以其实呢一啲都可以成为咗一啲 啲教材咧，或者係打通咗家長同埋小朋友個溝通嘅。 係啊係啊，同埋即係當中同佢哋討論過程，其實係訓練到小朋友嗰個思維啦，或者俾佢表達下佢嘅意見啦。 其實都係嘅，有好多家長咧就話咧都唔想個小朋友同佢哋一齊睇新聞片段嘅，因為驚有時睇到啲畫面咧可能會即時對佢哋構成咗啲壓力啊，或者擔心如果特別係在職家長咧未必留喺屋企陪佢睇嘅時候咧，又驚住佢可能接收咗一啲佢未必好了解，但係可能會反感嘅畫面啊。 係啊，係啊，係。咁所以就同佢一齊討論咧，咁係一個最好嘅方法。咁講真，小朋友又即係唔可以話封鎖佢，唔俾佢聽新聞啊，知道依家個社會啊或者個世界發生緊咩事情噶嘛。咁其實佢一路讀書一路長大，佢都要對佢自己身邊嘅人啊、事物啊，或者佢嘅社會啊、我哋香港啊，甚至係擴闊到就係我哋嘅國家啊，係啦，甚至係全世界發生緊咩事，佢都要慢慢去擴闊佢嗰個嘅知識同埋了解。 是啊、其实咧，以前咧，可能我嗰个年代咧，就真系要靠睇报纸啊，自己有翻咁上下阅读能力咧，或者阿妈俾开电视先可以睇到啲资讯啦。但系而家咧，其实个科技咁发达咧，小朋友真系可以接触到或者接收到嘅资讯同知识咧，真系快得好紧要，亦都可以更新得好快啊。所以咧，呢个都不妨可以家长利用咗呢一个平台咧，成为咗你哋一个话匣子啦，又或者系甚至乎一个教育嘅空间都可以。即系呢啲都已经系一啲自身嘅教育嚟噶啦嘛， 系啊系啊，你同小朋友倾几句，其实你已经了解到小朋友嗰个谂法、嗰个思维系点样啊。咁我觉得都唔使俾家长太大压力，话、要同佢玩啲乜嘢，要预备啲乜嘢，咁完全唔需要嘅。系 啊，纯粹系一啲亲子对话啦。 我听翻校长咁讲，我都意识到嗱，我自己都有一个担忧嘅，本身就觉得哎呀弊啦，如果一段时间咧停课嘅话咧，女女自己一个人喺屋企咧，又冇人同佢倾偈，我咪都要多啲时间去陪佢咧。但后来我又想一下、其实学校本身有一些的网上课堂，他都依旧会见到，虽然是短时间见到一些同学仔和老师的。还有、我想一下我平时跟他的亲子互动，学校关校长说其实都是重质就不重量的，我都是放工先回去跟他谈 的。 其实都不需要突然之间觉得我好像要全日给他先搞得掂、其实都不用那么夸张的。 是啊是啊，讲真的，家长尤其是双职的父母、他们又要面对工作，面对家庭的，即使是全职妈妈的、对住小朋友24小时亦都是有另外一些的压力。我觉得即有时呢，即家长亦都有回他自己的私人空间。我觉得要适当分配咯，即配合家长自己的工作啊，或者他自己的时间安排啊，调节回、我觉得会来得比较自然一点，还有没有那么大压力啊。如果不是就好像为了做而做呢，那我觉得这些就不自然了。真的跟小朋友建立亲子关系，其实很多日常生活细节里面很多东西都是很自然咁样去建立起嚟嘅，就唔使刻意嘅，系啊。 系咯，我都相信咧，面对住呢个疫情啦，每一日都咁日新月异咁嘅去改变啦。其实大家咧都面对住好多唔同嘅挑战，每一日都有一啲新嘅状况发生，有一啲新嘅应变会衍生出嚟。不过既然呢一个咧多变系我哋嘅常态，咁我哋就同学校啦、家长一齐携手合作啦，希望咧大家都可以努力咁样咧教好小朋友啦。 好啊， 今朝早唔该晒你先，关校长。 好，唔使客气。 今晚星光闪出真爱，梦有光圈记载，时光机主角发呆，捕捉当下是竞赛。热恋的心不可掩盖，斋啡都斟满爱，人生充满意外，每刻感动在脑海，唯独是你，一心想把你爱护到极限，苦中多粒糖，照慢抱紧着你，我很习惯，给你闯进生命里没有围栏。原来是友情，寻找爱情，天与地共享甜情，被爱的瞬间，对这点。 是我一世最美的浪漫 My only one My only one 九点十七分听紧由郑中基的 My only one 我回来啦 洗手先 食得饭啦 洗手先 食完饭啦 洗手先 为什么成日都要洗手的呢 晨光第一线疫情期间温馨提示 勤啲洗手可以减低染疫的风险 我明白晒啦 唔好怪我太长气其实都系关心你 又系俾阿妈闹嘅时候你做咩成日讲电话呢唔系阿妈真系要讲电话啦而家呢一期 咪同埋电话里面个人又唔同咗嘛 咁你同几多个人讲电话咁我哋有几多个主持你同几多个人讲电话 咯Hello 阿 O， 喂，钟哥 ，Kitty， 系， 喂，好有趣啊，好似平行时空咁样啊！我今日见到钟哥，但系唔可以捉摸到佢啊，捉不到的 他，捉不到的恋人， 捉不到的恋人啊，真系。 系啊，今日咧想带一 擦身而过， 系想带一个题目出嚟、嗯，就系、是、啊，都知道 Kitty 头先有讲呢、這个点样惩治啲。曱甴啦咁样啦、啊，咁、嗯、啊，即系捉屋企啲曱甴咁样，咁啊，都好成功。咁啊，既然讲完曱甴，讲埋老鼠啦，系咪先？啊，蛇虫鼠蚁都讲晒佢啊嘛。嗱，话说系咁样噶、哦，咁啊有一个报章嘅报道咧，就话喂，食环署近排咧、嗯、就用咗大量嘅公帑咧，引入呢个新嘅灭鼠科技啊，但系咧都唔可以咧灭绝鼠患咁啊、嗯、啊！即系唔讲你唔知啊，知唔知食环署依家有啲乜嘢新嘅灭鼠科技咧？两位拍档， 科技啊， 系科技， 系咪超声波啊？定还是系 类似类似类似？系啊，高智能嘢嚟噶，争在冇 AI 人面识别 啊， 鼠样系统 咁样啊， 系啦咁样啊吓，咁啊究竟有咩咧？包括夜视摄录机、热能影像摄录机，仲有气压灭鼠器，但系咧。即係被媒體認為咧，通通都冇乜用啊，冇乜成效。反而咧，就喺民間之中咧，有啲網民啊，就自己自製咗一啲超級簡陋嘅滅鼠工具咧，十分鐘就捉咗六隻老鼠。 又係用翻個老鼠籠啊？ 唔係啊，佢整咗個水桶，喺個水桶中間篤咗個窿，跟住入邊放啲食物。只老鼠入咗去之后咧，佢爬唔翻上嚟啦。 哦， 就系咁简单喎、啊。原来喺嗱，我讲解一下点样做呢、這个土炮嘅灭鼠器啦，或者捕鼠器啦。 系 嗱，有个咧最传统嗰啲咧，红色 AA 地嗰啲咁嘅水桶啦，系水桶啦。跟住咧上边咧就包咗一浸咧呢个保鲜纸。 嗯， 咁啊保鲜纸上边咧可能咧放咗少少嘅鼠嚟，咁啊老鼠就见到哇有鼠嚟正啊，跟住咧佢就一稍不提防咧，就会跌咗落个水桶个窿入边咁样啊！跟住佢又爬唔翻上嚟咯。如是者用咗十分钟捉咗六只老鼠，用咁嘅方法。 這个咧我就喺睇过另一个视频咧，啲影片分享平台咧，差唔多嘅原理，但系佢就唔系用保鲜纸。 嗯， 佢一个又系嗰、那个，佢唔系佢我相信佢嗰个唔系 A A 地嗰个桶啦，即系另外一只桶啦， 求其一个桶啦， 一个桶啦， 系 佢装咗大约一半嘅水。 嗯， 然之后咧佢就吹一个气球。 系， 嗰个气球吹到个大细直头系同嗰个桶差唔多， 系， 然之后就摄咗喺度啦。咁、 嗯、 即系呢个气球就系摄咗喺啲水上面， 系， 然之后咧佢就喺呢个气球嗰边，因为佢系圆噶嘛， 系， 气球嗰边咧就摆好多嘢食 食物， 审满晒喺即系佢摆干粮嘅， 系， 审满晒喺个边度。好啦，咁跟住咧就佢由于个桶系有高度噶嘛， 嗯、 然之后佢就摆一块好细嘅木板。就俾啲老鼠可以由下面行上去，上咗去之后咧，跟住有一只嚟咗，又第二只噶啦， 喺 度第三只，见到有嘢食，佢哋咪爬落去咯。咁于是者爬咗越爬越多嘅时候，个气球去到最后咧，一系咧就不胜负荷，又或者 系 俾佢哋嗰啲脚啊、啲指甲 划穿咗，就跌咗落坑水度啦， 就跌咗落啲水度，咁就捉咗啦。 我以为个气球一爆。佢哋嚇死咗，佢估唔到，啪！我好驚啊，跟住心臟病發，跟住掛咗， 都有可能嘅。 係啊，因為突然間好似身迎來巨響啊！哇，冇啊，冇事啊，咁樣。咁但係即係估唔到咧，今時今日即係滅鼠咧，仲要用啲咁土炮嘅方法。喂，其實有冇啲又話有啲滅鼠專家又話成咧，即係話想捉啲老鼠。喂，睇嚟咧老鼠呢家嘢咧真係老是常出現啊！因為點解咧？我自己住嘅大角咀區咧。哇，其實咧夜晚黑咧都幾多老鼠，你都咪話，即係你直情聽到咧 佢哋係囂張地有啲聲音出嚟，即係接接聲喎、啊。有幾條街係發出巨大聲響、 啊。咁你見過喺屋企附近啊？ 係係。 你見過最大隻係幾大 啊？哦，咁佢哋又唔係好大嘅啫，好細隻嘅啫。 嗯。 不過佢哋發出巨大聲響嗰下嘢，你都已經驚啦。嗱，先問下兩位拍檔，你驚唔驚老鼠先？ 驚、 我唔係太驚、 啊。好嘢喎、啊，鐘哥。 唔係有咩好驚咧？ 有咩唔好驚 咁你成日买佢啲嘢？ 我冇啊，呢个其实系 真系唔中意讲广东人嘛。 系咯，我就系好唔明 包大人。 系咯， 本身我都唔中意佢噶。系啊， 唔系但系你唔中意唔紧要，世界上仲有千千万万嘅人中意啊嘛。 系啦，不过嗱，话分两头，即系总要有中哥呢啲咁出色嘅男人，唔惊老鼠嘅，先显得咧。男士嘅强大啊嘛，系咪先？即系所以而家成日讲话男女平等啦、 啊， 但有啲嘢都系男人做好啲嘅、 嗯， 包括系当个女仔见到哇有老鼠啊嘅时候咧，咁中国唔使惊，我喺度几型。 跟住就攞出一个捕鼠器， 攞出一个水桶， 自制捕鼠器。 等等先，攞个水桶，等我吹埋个气球先。 慢慢嚟，再审埋啲干粮， 再审埋干粮。冇問題啦，我哋可以喺旁邊 set cam 拍嘢。 不過正話 O 講嗰個幾有趣嘅，即係多數女士們咧，我又唔可以話全部女士們嘅，即係譬如我正話都講我阿媽捉曱甴啦。 嗯， 多數女士們咧，譬如話見到老鼠或者曱甴，一定係跳上張凳度，或者跳高啲嘅。 嗯， 係啊， 即係大家唔會諗，其實老鼠同曱甴都會上到去嘅咩？你以為跳高啲就冇嘢？ 但係好自然反應啊嘛。 啊，咁應該離開嗰個地方，開門走。而唔系啊！我跳高啲啊！跳高啲又点咧？ 但如果个只老鼠同埋曱甴喺你屋企，你冇得开门走啊嘛？ 咁开门叫佢走， 俾佢走咯。 我想俾佢走啊，成日都唔走啊，系咪先？有阵时有啲飞蚁啊嗰啲咧入咗嚟咧，我都唔想杀生噶，我开翻窗啦。哦，佢死都唔走咁、啊、样，咁啊冇办法，你最后都要搞掂佢咯。但系老鼠呢坛嘢系难搞嘅，同埋你哋头先都讲啦，话老鼠识得上凳啊嘛，我见过老鼠识得爬墙添啦。 嗯， 佢咧好醒噶，有啲老鼠咧识得喺土瓜湾见到嘅，咁我喺大排档食嘢啦，只老鼠咧识得用自己条老鼠尾咧。撩上面嗰條水管，跟住爬咗上去，好似蜘蛛俠咁樣喎、 哦。 哇！我真係好想拍片啊！你明唔明啊？即係嘅老鼠好似老鼠亞爾文嗰啲動畫電影咁樣，佢攞住條老鼠尾一發咧，跟住勾咗上面嗰、那個叫水管啊，或者啲旁邊嗰啲位咧，佢識得爬上樓喎、啊。 你當其時係咪食緊嘢㗎？ 係啊， 你繼續食啊？ 唔係啊。 你走啊！ 好似一个开心大发现咁样，因为我从来唔知道老鼠系识得用自己条尾爬墙、啊。 咁我老板 有冇听过？ 个老板有冇叫你加钱啊？喂，你嚟食嘢，我仲有嘢表演俾你睇、啊。 其实咧都隔好远下嘅，即系喺对面一条街之隔嘅对面楼咯。喺土瓜湾咧，咪有啲公务员楼嘅，即系好传统嗰啲公务员楼咧。佢我见到哇咁危险，原先都想搬过去嗰头住。 嗯哦，谂下谂下都系唔好啦，嗰啲啊！ 你谂下住得高啲，起码佢都冇咁容易爬到上嚟先啊嘛、嗯。所以咧，终于明白咧，落地玻璃楼嘅好贵，即、 哦、 至少佢唔可以用条尾发到上去啊，系咪先？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坚持到当你赢。 时间早一秒一秒走，时间的初衷总要守，这秒真相存在无限年后，其实早紧。 因为电影促成今次 Tony 同周国贤嘅合作，呢一套关于打拳嘅电影主题曲都一样咁热血，是关于相信同埋坚持初衷，时间一定会记录低一点一滴嘅努力。作曲行仔加上周国贤，填词郑敏，编曲周国贤、Tony、高佬，监制高佬。今个星期全新打入中文歌曲龙虎榜第二十位 ，Tony、周国贤《时间的初衷》。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晨光追踪三十一， 又讲电 话，又讲电话。 但系我哋又换人咯。Hello， 早晨啊，昌。 早晨啊 ，Kitty， 早晨。 早晨 啊，系啊，换咗我讲啊，而家。 系啦，咁啊，介绍下今晚电视有咩好睇？ 今晚咧，先同大家介绍夜晚八点半有日常八点半。 嗯。 咁啊，除咗咧晚晚都有嘅31獎知识呢个有奖游戏之外咧， 系 啊。大家有睇啦，觉得好玩就记住今晚报名玩啦、好，咁啊，今晚咧仲有好多好睇嘅环节嘅，就譬如咧区区小节呢一个环节，咁啊带大家落区啦，咁啊今晚咧就会带大家去到土瓜湾。 啱啱阿 O 讲见到老鼠嗰度， 系讲老鼠嘅，又唔系讲大排档嘅。今晚咧成日同大家讲一讲咧呢个社区重建啊。 哦， 系啦，咁啊社区重建咧，其实你土瓜湾咧即系已经。收咗好多樓㗎喇嘛，大家又去開都知道，咁好多街坊都已經搬走咗㗎喇，咁但係呢又有大家如果又去開呢會發現呢，但有一啲地鋪呢就冇搬到㗎喎、究竟佢哋係想搬定係唔想搬呢？點解又焗住留低呢？咁今晚呢個區區小節第二集就有呢個走不了的車房，就訪問了一間車房，究竟點解佢唔走呢？ 係喎、嗰頭都多車房㗎喎，土瓜灣啊。 是啊、 我都是那里整车的。好，今天这个就是八点半了。 好，咁日常八点半之后紧接夜晚九点半有31看世界。今晚的题目呢就是尼古丁成瘾新路。是啦、咁同大家探讨一下这个电子烟。是。咁全世界呢好多地方呢在公众地方都已经全面禁烟㗎啦。咁所以啲商家呢亦都发明咗呢个新兴嘅电子烟或者加热烟啦。咁究竟呢啲电子烟呢系咪真系佢哋宣传所讲无臭不治病甚至乎好潮嘅呢？咁啊头先讲过啦，个题目叫做尼古丁成瘾新路嘛。即系所以其实佢哋系 都会成瘾嘅。 冇错啦。咁啊究竟佢当中有啲乜嘢龙溜呢？咁啊今晚记得睇31看世界。係啦。咁啊好快讲埋啦，今晚11点有午夜广场学人串社科。就个题目就系如何改变社会啊。就系从呢个创新设计嘅角度出发去讲下呢点样可以改变一个社会同埋大众的一个生活的方式， 就是从这个设计方面着手了，很多很多方面都可以做到的，即是你去改变个社会、社会这么大这么多东西。 是啊，今晚的题目很特别的，他找一个垃圾桶，街边垃圾桶开始做切入点的，就是细微到这样。 今晚就可以留意一下了，这个学人串社科午夜广场11点钟。好，今早早 了， 不 用 了唱。 好， 拜 拜。 拜 拜。 就嚟去到早上嘅九点半钟啦，室外气温而家19度，相对湿度68%。今日日间嘅最高气温咧，大约去到23度嘅。先听一节新闻翻嚟，继续晨光第一线。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政府今日起收紧防疫措施，游戏机中心、游乐场所、卡拉 OK、公众娱乐场所、麻雀天狗稍乐处所同泳池必须关闭。餐饮业务处所堂食提早到晚上10点结束，不得多于2人一台。顾客人数上限维持入座率一半，离开餐台时要戴口罩。限聚令由4人收紧至2人，冇食物或饮品供应嘅婚礼人数限制收紧至20人。另外，撤销宗教活动同本地游旅行团嘅群组聚集豁免。政府话行政会议原则上同意同群组聚集、戴口罩以及病毒检测相关嘅定额罚款，应该以倍数提升，以达阻吓作用。旅发局宣布，因应行政会议通过撤销本地游旅行团豁免限聚令的规定，即时暂停赏你游香港活动。仲未出发的旅行团会等疫情稳定之后再重新出团。旅行社将联络已经成功报名但仲未出发的市民通知最新安排，市民亦可以选择退团，攞返按金。

晨光 morning call 嘛，钟哥你知唔知啊？ 咁你都唔使， 即系 又打嚟噶。 你今朝六点几已经打咗嚟我度噶 咯，又系啦， 又 morning call。 你知唔知我哋呢四个钟头嘅节目打咗几多次电话？ 哇！ 好彩而家我哋呢啲电话即系叫地线啊，咁样就唔使钱啫、 嗯。 如果以前即系仲系洪金宝用嗰啲大哥大年代咧、啊，即系两蚊一分钟嘅时候、 啊， 你知唔知使咗几多钱？ 今日 万蚊噶咯， 系啊！但系今日呢个电话，我觉得一定要打，因为咧我好想点翻俾晨光第一线咁多位主持听。 嗯、 即系大家都抗疫都辛苦啦，但我又发现到一样嘢，原来喺即系点唱俾佢咁多位拍档嘅时候咧，有一种嘅开心，莫名嘅开心喺度，咁啊叫煽动，我觉得哇好。 咁你阵间讲俾我咩听咪得咯？你使咩打嚟咧？ 或者你唱咯、啊，直头。 你明唔明白？我就系想将呢一种嘅开心，呢种嘅兴奋咧，就话俾听众听。其实打电话上嚟咧，能够祝福到你身边嘅人咧，系一件好过瘾嘅事嚟。 咁你寄信嚟啦，你都唔使打嚟噶。 又唔同喎、啊，寄信你听唔到我把声噶嘛，系、 嗯、 咪？即系例如三姑六婆把声，我又好中意听嘅。 咁你寄俾录音带嚟咪得咯，我慢慢听啊。 寄俾录音带嚟又冇得同我倾偈啊嘛。你话几紧要啊？打翻上嚟晨光 morning call 1872388啦，快啲打翻上嚟啦。 咪食住， 点解啊？ 上机食先。 吹神厨房。 今日嘅吹神厨房， 犀利啊！ 听我讲讲， 系 嘛？做咩番外篇？ 交俾你，交俾你，等你嚟，放紧你，放紧你。 话说咧，今日咧，我系叫咩啊？雀巢鸠占啊， 系 就我先做咗呢一个吹神厨房先。今日到我讲一讲，我要整一微爽。 系 嗱，好啦，我先声音版本咧，你而家听。 系 我唔会讲究竟你边度有得睇嘅，唔好讲住，因为要一定要听我讲先。 系系系，好好好。 今日整呢个咧就非常简单嘅食法， 嗯， 就叫做咪当我留心多士。咪当我留心多士， 系 嗱讲晒噶啦，即系嗰、那个有啲咩 有冇米啊？ 冇嘅， 咪咯，咪当我 咪当我留心多士啊嘛。 咁佢其实系留心定唔留心咯、 啊？就系睇下你点煮啦， 睇下你煮嘅时候留唔留心啦。 系 啦，你留心咁煮咧，佢就留到心啦。 嗱，首先咧，话说呢一个嘅整法，我喺边度睇翻嚟嘅咧？咁、 哦、 我就喺一套嘅外国电影嗰度，咁我就里边其中佢系讲煮嘢食嘅，其中有一味餸咧。就是整呢个啦，咁 当 然佢就唔系叫呢个名咧，佢直头冇名添啦。 即系翻译做英文系嘛？ 佢就冇名添啦，因为佢好随意地整啲嘢俾啲人食。哦，做咩？哦，整咗噶啦， 系 啊，原来真系好好食嘅。 嗯， 咁于是者咧，呢一个演员咧，咁佢就喺另外一个串流平台上边，佢又有一个饮食节目，佢再煮一次俾你睇。 系， 我睇完之后，我真系好嘢。 系， 咁跟住我未 隔住 mon 都闻到香系嘛？ 都真系闻到。咁跟住就引入咗呢一个食法，然之后我就煮过俾阿崔杰同事啦。 咁系好正嘅，你而家交翻个波俾我啦，系嘛？ 啊，你嚟啊，讲一讲啊。 嗱，咁咧，话说嗰日钟哥真系帮我拍完嗰个豆扑鸡煲之后咧， 即上个礼拜嗰个啊， 系啦。 先睇睇先，如果大家再想回味一下崔杰同点样煮呢个豆扑鸡煲咧，可以上去我二台嘅面书专。再睇睇揾翻条片睇下。 其实可以睇几次嘅，因为我发现咧，啲煮食片点解咁多人睇咧？可能系即系睇完一次啊，今晚真系煮咯，煮嘅时候又 keep 住 loop 嚟睇，咁啊一路煮嘅时候睇下步骤点样煮啊嘛，咁啊可以上去睇啦。咁啊话说嗰日咧拍完呢条片之后咧，钟哥就话做咩赶我走啊？ 嗯， 咁啊原来咧佢就自己带咗袋面包同埋一啲芝士上嚟，咁、我就话你想点咧？我好想借你嘅厨房用下咯，咁你用啦，咁样，咁、佢就整咗呢个米当我留心多士出嚟俾我吃。 嗰日你睇到我点整噶？ 嗱，嗰日咧好特别嘅个 setting 就系阿钟哥就喺厨房啦，咁为咗我哋唔好走入镜咧，咁啊喺个厅嗰度咧望住个电话，喺个电话度咧就睇住钟哥成个烹饪嘅过程， 好似一个闭路电视咁样。 冇错啦，原来佢好过瘾噶，即系有啲偷窥嘅感觉。然后见到佢手忙脚乱嘅时候，因为咧呢、这个厨房唔系钟哥嘅，所以其实咧真系会令到我相信平时佢嘅表现系更加之好嘅。 我希望你修饰一下啲字眼先。 点解咧？ 或者嗰、那个 唔系手忙脚乱系嘛？ 咩叫手忙脚乱咧？ 因为咧 冇出现过。 我好记得你话：哎呀，呢、这个厨房唔系我，到底个炉系点开嘅咧？咁样 点解听到呢句？ 系啊，我听到，跟住我就喺度笑啦。咁但系咧呢、这个即系正常情况嚟嘅，即系用人哋嘅厨房咧，我自己都好怕噶、我都好怕去人哋屋企煮饭嘅，系即系自己嘅地头咧，你知道个火炉几大啊咁、样，咁但系到最后咧，钟哥都煮到一个好正嘅流心多士出嚟。 煮法其实真系好简单，好简单。嗱，首先面包啦， 系 咁你可以拣普通嘅白面包又得，如果唔系嘅话，有少少味道嘅也可以嘅，睇你自己喜唔喜欢啦。咁啊，搽牛油啦，咁但系咧先讲咗，你先开咗只镬个平底镬，热咗佢先， 系 咁然之后咧。 個火度咧就唔使太大嘅，中火。 所以佢一離開咗個火嘅時候咧，咦，窿窿地喎！我喺出面聞到，係咪要入去救火？ 有煙， 係 唔緊要， 係 冇事啊， 冇事冇事冇事。 踩咗牛嗰邊咧，就好似煎麵包咁樣放喺度。 喂，呢個我要讚，我覺得正嘅，因為其實好多人喺屋企有多士爐啦，即係烘多士啦，亦都有飛碟機啦。但係阿鐘哥用呢個用牛油煎麵包嘅方法咧，我覺得係最正嘅，即係真係有西多士個味道，好香。 香同埋脆， 脆啊，系冇错。 跟住咧，当嗰块面包少少热嘅时候咧，都唔使等好耐嘅，可能讲紧十秒八秒之后，就将你喜欢嘅芝士放喺度。 吓， 越放得多，你越高兴啊！ 系啊， 睇你想食几多嘅啫。 好邪恶啊！ 好邪恶！ 你同人讲你摆咗几多块芝士喺呢两块嘅面包？ 四块啫， 正 四块啫， 四块 啫，算少啦。如果你真係想擺啊，六塊至八塊都可以嘅，因為佢裏邊再厚啲啫嘛。 係啊， 咁跟住咧個面嗰度再冚一塊麵包， 係 再塗上牛油。 嗯， 於是者跟住再反一反佢，再煎啦。 係， 咁等佢裏邊，但係記住啊，中火。中火， 系 等佢里边啲芝士慢， 中慢火， 中慢火，中慢火，咪窿， 冇咁心急， 又有烟，等佢里边啲芝士溶， 系 咁就得啦。嗱，咁你可能会话唔系，我惊大火得滞，咁可能会煎窿咗块面包，唔紧要。当你觉得嗰块面包有少少已经系有啲香味同埋有脆嘅时候咧，熄咗火，唔好攞块多士上嚟住，由佢用余温啊。溶咗裏邊嘅芝士，咁、然之後先攞上嚟就得㗎啦。咁你冚蓋又得，唔冚蓋也可以嘅。如果你想快啲咧，我就提議冚一冚蓋，即係快少少，然之後攞起佢。其實唔冚都可以嘅。攞上嚟之後咧，你就睇到神奇嘅事就發生 了，就係拉絲嘅效果。 你跟住劏開佢嘅時候咧，一拉開兩邊咧， 哇！呢、這個真係要影相，即係好似有兩隻手嗰啲手指喺度拉開咁樣。 但我上次就唔係好成功，得兩條咯，好油，好快斷咗。 都有，唔係都係賴個爐啦。你同個爐未熟啊嘛， 未熟啊，係 啊， 係 啊。 下次再整會好啲。 係啊，但係好香嘅，成間屋都 幾大陣， 好大 芝士味咁樣啊！ 但係好彩咧，拍出嚟嘅時候即食落去系好好食啦，拍出嚟嘅时候亦都好靓嘅个样，咁大家可以留意一下啦。 系而家上咗架啦， 上咗架啦。 如果大家喜欢想睇一睇究竟呢一个米多我流心芝士系点样煮，或者我同阿崔杰同呢一个嘅崔神厨房番外篇咧，可以不妨上去二台嘅面书专页咧，你就可以睇到噶啦。 阿钟哥仲话反应好嘅话咧，佢留低嗰啲芝士喺我屋企，下次再上嚟整第二味啊， 可以加推第二味咁 样。 一个地球左睇同右睇睇法有咩唔同？一个动作点样影响国际格局？ 地球是环环相扣，互相牵引。电视节目《地球是圆的》，主持人麦嘉伟剖析地球上每周国际大小事，与嘉宾对谈，延伸报道，了解背后有咩政治、文化、社会、历史因素。 地球是圆的，今晚八点，港台电视31。 我的享乐时代， 我哋又讲电话啦，钟哥。 系啊，今日好忙，我嚟紧呢段时间都，我哋都要习惯讲电话。 系。都开心嘅，我即系讲咗几年嘅电话，平时唔会咁样讲电话嘅。Hello 啊，哦， 诶，喂，钟哥 ，Kitty、又嚟啦。 今日享乐时代有啲咩带俾我哋？ 喂，今日讲下牛角包啊，好嘛？ 诶，好啊， 好啊，你中意食系嘛？ 我中意食喎， 你两个眼前一亮，我以为普通料谂住。同你哋加料先， 佢意思系我谂住 hea 下你两个，点知你咁兴奋？ 因为我突然间收到，原来系享乐时代系我咁啊！我琴日做咗啲咩，我未如常咁分享咯。我琴日都感觉上几享乐噶，所以我就攞出嚟同你哋讲啊！我讲完俾朋友听咧，原来系一个开心大发现。你哋都系我嘅朋友，我决定讲埋俾你哋听。系啦，咁啊，话说咧，琴日咧，我喺湾仔区咧。好肚饿喎，咁啊，求其买个包食啦，供咗一间面包铺，又唔使排队，又唔使食嘅，咁啊，口淡淡啦，咁啊，哇，好耐冇食过牛角包，佢啊有个靓仔咧，全部都男人嚟嘅，喺入边卖包嗰啲人， 点解咧？ 我唔知啊，我通常入嗰啲饼铺啊、西饼铺啊，或者即系月饼铺都好啦。全部都是女性嚟噶嘛？ 乜嘢月饼铺？ 即系饼铺，你点会 斋卖月饼？而家有铺头斋卖月饼嘅咩？嗰啲都系饼铺嚟啊！ 主要卖月饼啦、 啊，老婆饼铺 啦，月饼咁样啊！ 都系嗱，一系姐姐，一系青春少艾，点都好啦。 咁哇入到全部都男仔嚟嘅，跟住佢仲要同我好叫做好殷切咁样啊，先生我哋啱啱出炉嘅呢个牛角包咁样，哇好好好，咁我买咗个牛角包啦，跟住话啊配唔配支茶，支茶都系我哋唔知点样冷泡咁啊，哦好啊好啊好啊，已经好贵啦，40几蚊 吓， 我就攞翻上车一个牛角包加一支茶，咁我攞翻上车嗰度食啦，系啊， 咁你有冇跟住你有冇发觉中伏啊？ 我冇啊，因为大家都系男人咧。咁又系灣仔呢地方 咧？咩事咧？ 唔係我驚佢睇唔起我，因為40几蚊買個麵包買啲茶都冇。 早啲叫你買搭樓啦！ 你唔係40几蚊都俾唔起啊嘛？ 咁 大家都係男人， 又未去到400几蚊，咁我唔可以輸人，唔可以輸陣噶嘛？ 係係， 你教我嘅喎，係咪先？ 你應該大都係一個蛋撻啦嘛！ 我教你輸人唔可以輸陣，但我冇教你40几蚊買個牛角包噶嘛，大佬啊！ 同埋我真係好肚餓，求其諗住入去買個包，頂一頂肚，因為15分钟之後自己又要再工作啦。咁啊喺个车嗰度食，跟住啊有啲朋友就问：喂，你食紧咩啊？好似好食咁。咁啊啱啱同个朋友倾紧电话，跟住个朋友咧就讲话：喂，呢个牛角包咧好出名噶，湾仔名物嚟噶。哇，唔系话上次我咪讲咗个猪扒， 又系湾仔名物， 又系湾仔名物，样样都系湾仔名物。佢话系啊，如果你放工lunch time 去食咧，要排队噶。 个牛角包 系啊，原来咧呢、這个牛角包。无添加嘅牛角包，佢所有嘅用料咧都系 organic 咁去制作嘅，所以佢唔该咁贵啦咁样。咁佢话系啊，贵得有道理噶，而且咧佢系叫做网红店嚟噶，仲要有好多人攞住个牛角包摆喺块面隔嚟打卡。 佢好大只噶。 手掌咁大咯，我只手掌咁大咯。你话好大又未至于，手掌咁大。 咁佢有冇得坐低喺度堂食？系咪嗰啲好靓嗰啲 cafe 咧？即系打卡 cafe 咁，咪卖贵啲咯。 no， 佢真系一间好单纯嘅面包铺。 哦， 我成日觉得好奇怪，点解你攞住个牛角包又要摆喺块面度影张相？跟住咧攞杯珍珠奶茶又话摆喺块面度影张相，攞住个汉堡包又摆喺块面度影张相。咁譬如你燒金文衣紙嘅時候，嗰啲嘢都係嗰啲可以食嘅咧。咁你會攞燒金文衣紙擺喺塊面度影張相啊？你又唔會喎、 啊？係啦、啊，你會同男同女合照啊？ 啊，又唔會喎、 啊？你唔會啊嘛？咁都覺得好笑啦，呢、這個啊。咁總之我都覺得匪夷所思啦、我自己呢就真係冇打卡嘅、不過呢咁我就靜靜地食，因為我頭先都講我得15分鐘時間食㗎咋嘛，咁食完就要開工啦，咁一路食嘅時候，喂真係好好食、 啊、好食在哪裡呢？ 好食外脆內軟，有拉絲，入面呢牛油味呢唔算太重，佢、甜味又調得剛剛好，嗱佢個好食度有幾高呢就好我自己個人覺得啊，因為呢喺尖沙咀呢嗰、那個好藝術嗰個商場，其實樓下呢都有一間呢巴黎香榭麗舍大道開過嚟嘅直營店，淨係做牛角包嘅。咁嗰一間咧就排隊排到癲咗。咁話説我同屋企人即係之前去巴黎旅行嘅時候，都哇見到有得食，哦估唔到香港都有食，好開心咁買嚿食啦。其實嗰嚿嘢都幾貴嘅，即係我講尖沙咀個商場嗰嚿。但係咧，我夠膽講咧，灣仔呢一嚿咧。哦、都真係有過之而無不及。 佢係冇餡嘅裏邊係咪？ 冇，齋牛角包㗎咋。仲要食落去真係，哇！一路食，因為我喺自己嘅車度食啊，我脆到點咧？脆到我成條褲都係。跟住咧， 就要去洗車，要吸塵啦。 我撥開啲脆脆啦，跟住佢又跌咗落個位嗰度。跟住我又要再。仲要搞咗成副都系食过咁嘅牛角包，但系真系证明佢嗰个松化度啊，系好高。 有几大个到啊？一个 我自己一个成年人嘅手掌咁大个啦。嗱、老实讲啊，抵我就真系觉得完全唔抵啦。嗱、同埋咧，嗱有一个小 tips 俾收音机旁边嘅听众，呢、这个真系要知。佢咪叫你配茶嘅，喂先生配支冷泡茶，你唔好饮嗰个冷泡茶。我自己觉得。嗰、那個冷泡茶都幾難飲啊，幾難飲啊！嗱，唔係一啖砂糖一啖屎啊，係我即係好現實嘅。 都係你啦，要面。 咪咯， 本身你可以買杯咖啡慢慢嘆。 你自己話大家都係男人，冇理由輸啊！你 輸人唔輸陣，咁啊買咗支冷泡茶啦。 咁我估唔到大家都係男人，冇理由水我買支茶噶、啊。 佢都係見我口乾啫，因為咧佢成間麵包鋪咧，佢冇其他飲品嘅，除咗佢嗰啲冷泡茶。我原先唔係諗住飲嗰啲噶，即係我諗住嗱，我得十五分鐘，我食個包，咁咪兑罐汽水咯。其實我呢啲都係匆忙嘅人生嘅，你汽水五蚊十蚊好未啊？ 正話你講下嗰個牛角包，咁就好鬆啊。嗱，老老實實啦，一個手掌咁大，但係鬆嘅牛角包，一個夠唔夠飽先？ 我唔夠爆噶， 唔夠啊！即係 我唔夠爆， 因為有啲牛角包咧比較實滴滴噶嘛，嗰啲即係懟一個已經搞掂啊。 係佢又未至於食咗空氣嘅，老老實實。嗱，有陣時我哋去麵包鋪，今時今日咧食，無論有啲包咧，即係一個豬仔包咧，我哋舊時細個咧食一個豬仔包咧，好 mass 噶嘛，即係你食落去真係好多麵粉，即係食完一個或者食個半你會飽啦。依家我真係去過一啲麵包鋪咧，食一個菠蘿包再加一個雞尾包咯，我食完兩個好似冇食嘢咁。真係有呢個情況，所以我唔知係麵粉嘅問題定還是點啦。 咪手工好咗， 係咩？ 手工好咗， 好似食咗空氣咁樣。 咪但係嗰、那個我覺得食牛角包佢係鬆先好食噶嘛，即係你實滴滴你會覺得好似好冰冷， 好似 食 豬仔包咁樣。 係啦，係啊，係啊。但係其實講開又講啊，你話牛角包嚟自法國啊嘛，其實你話你去巴黎咧，你有冇喺嗰度食埋嗰個法包？ 有啊， 真係同喺香港完全唔同嘅。我係好怕食硬嘢噶嘛。係 啊， 你喺香港食好多嘅法包咧，都係即係咬崩牙咁樣嘅。 係啊， 咁但係你去到嗰邊咧，你係發現原來可以做到咁外脆內軟，所以你頭先講嗰啲菠蘿包裡面好鬆啊，豬仔包好鬆，可能佢係高超嘅技巧嚟。 哇，唔係話。我就係想飽啫，我想得到一餐温飽都 咁。你食 bagel， 咁你四十幾蚊你就唔好去買個法包啦，嗰個牛角包啦。 你食飯啊嘛， 嗰度冇飯盒賣啊，灣仔。 唔係佢推介我啊嘛。 哦。 第二嗰樣嘢係咩啊？ 咩啊？ 輸人唔輸得， 唔輸得。 但係有陣時咧，你以為人生就係咁啦，你以為好差嘅嘢咧，係今次領嘢啦。哦，點不知咧，竟然俾我唔打唔撞食咗一間。即系网红面包铺，我真系冇谂过。 咁你有冇影嗰张相啊？网红相啊，摆个牛角包喺块面隔篱啊？ 冇啊。 点解？ 因为我太肚饿啦。 嗰四十蚊包埋嘅喎， 包埋系嘛？ 包埋。 咁嗰啲茶就真系下次都系嗰个啦，唔好再叫嗰啲茶啦。其实个包十零廿蚊，我觉得 OK 嘅。 OK， 啲茶就好配啦，咁样啦。咁啊，大家湾仔区嘅朋友，你又可以揾下呢间面包铺嚟食下佢啦。 好，唔该啊。就你喺度早上嘅十点钟啦，咁啊未食早餐嘅，今朝都可以食翻个靓嘅牛角包啊！ 或者咧，如果你未有时间去买，可以上去面书专页睇一睇呢个米当我留心多士 啊，系、啊、最后都要 test 翻自己先，系啦，睇下钟哥呢、這个唔系处女下厨嘛？ 都呢十几年嚟系噶， 我以为你话处男。 无论天朗气清，还是出现不同情景，都有我哋晨光第一线。 梁荣忠、崔杰彤、阿欧、林慧、达元浩， 无论喺边，声音都会出现。 愉快感觉嚟啦，清晨发出思想像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着真。 你几多点？记得多啲留喺屋企。